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啦，你哋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继续咧都有白权路小白啦喺度嘅，咁啊其实 Vicky 都翻咗嚟噶啦，转头亦都会同大家见面嘅，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7月4日，咁啊农历5月17嘅早上嚟噶，咁啊星期二嘅朝头早嚟嘅，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精精神神迎接今天你的工作和计划啦。 晨光每日一格， 剛才聽興談淺唱不夜天的時間呢，跟劉龍走的時候跟他 say goodbye 啦，咁聽住他之前6:00之前的一隻歌呢，雨後陽光，我心入面都覺得是，原來呢落雨的天氣容易令到人哋猛整煩躁，你會不會是一個咁容易被天氣影響的人呢？我呢就好少被天氣影響的，因為不同的天氣也都代表著不同的情緒，我們都應該呢就是快樂地去到活著每一刻。曾經有人說過，如果你是咁容易情緒波動的話呢，其實可能會影響咗你嘅工作嘅進程㗎噃。要明白一個道理，就算係落雨落好大雨都好，佢總係咧會放晴，正如雨後陽光都係一樣，雨後亦都會出現彩虹啊！係，我前幾日咧亦都係真係因為啱啱落完雨，又見到咧就係彩虹啦，好大條彩虹，相當之鮮豔啊嚇，非常之靚嘅。见到彩虹的快乐呢，就可以令到你忘记了落雨的困扰，但是落紧雨的时候真的不要被它影响得到，天气呢成日都是不稳定的，今天就告诉你短暂时间有阳光，也都有几阵的骤雨，所以专家就说到了，名人也都说到，我们要好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有阵时用不同的方法，你有你自己的方法，有自己的点子，听歌、听音乐、听啲快乐，甚至乎正能量嘅歌，如果能够令到你可以重拾翻今日嘅信心同埋步伐嘅话咧，我愿意咁做。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十五分的早上啦，望望天气啦，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早上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的雷暴。咁啊，朝早都系啊，我通常都系俾啲落雨声咧就嘈醒嘅而家。咁但系出门口嘅时间咧又见到太阳同蓝天，啲天气都系咁样噶吓，阴晴不定，唔紧要。继续望下先，天气炎热啊！这个知道，这个知道。最高嘅气温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哦，吹南风，所以都系湿湿立立嘅感觉吓。咁啊，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嘅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即系 coffee time 之前都题外话啦，其实我每日朝头早咧就读呢个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我读佢吹咩风嘅时间咧，我都会喺我脑袋入边咧。记一记住今日呢係吹咩风嘅。搞到自己好似啲水上人咁。但係点解呢？因为自己身处嘅位置呢通常都会如果发现啦未落雨嘅。但係又见到天文台有啲嘅叫做预示啦，即係例如话俾你听附近有雷暴警告啦咁样，又或者係话俾你听附近地方有大雨咁讲啦。咁我通常呢都会睇下佢个地区系边一度嘅。咁你知道咗吹咩风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呢嗰个地区大概会唔会呢就好快脆就会受到影响。多啲呢懂得嘅阅读天气嘅话呢，咁亦都可以帮助自己嘅每日嘅行程更加运筹帷幄。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嘅早上，你哋好啊。呢个新闻咧，其实啊喺寻日嘅时间，我亦都有留意到，但系实在忍唔住啊！今日咧亦都再同听众一齐分享。咁啊，话说啦，有一个嘅展览就系、是、叫做《圣旨聚首天宝芳华圆明园兽首器文物》啊，一个叫做国宝珍品展。咁啊，第一期咧将会喺7月4日，即系今天。今日咧就至到8月31日咧就展出四件圆明园嘅兽首铜像原物啊，真品啊吓。咁啊展示都透过咧就系扩增实景，即系我哋所谓嘅 AR 混合实景 MR 人工智能 AI 等等好劲嘅技术，令到咧就系在场每一位嘅宾客咧，咁啊得以动态方式理解世界文化遗产嘅保育、艺术、科技同埋历史嘅变迁。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適逢香港回歸26周年啊！咁啊喺香港啊，就係城市大學咧就聯同啊中國旅遊集團啦，咁啊舉辦咗一個咧頭先提及過嘅一個獸首銅像嘅珍品展。展覽咧就匯聚咗18世紀清代皇家園林院园林嘅一个圆明园嘅12生肖兽首铜像，咁啊当中四件兽首原物啊喺香港咧就同时展出，包括牛、虎、猴、猪。咁如果你有留意新闻报道嘅时候咧，都应该会知道，其实佢哋原本咧咁啊喺北京嗰度啦，咁啊按照12时辰，咁啊每一个时辰嘅时间咧，竟然系没有电力嘅情况。底下每一个兽首佢都会依序呢一个咧就系时辰咧去到喷水嘅，会报时嘅。咁啊，青铜兽首咧就失散咗100多年噶啦，咁啊20世纪后期咧先至陆续出现嘅。咁啊，除咗四件兽首文物咁啊非常之抢眼之外啦，咁啊展览亦都会展出啊西周等等唔同嘅一啲嘅展品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我系其中一个有兴趣嘅人啦，都要留意住第一期嘅展出，7月4日至到8月31日。咁亦都会喺城大嗰度咧，咁啊有一个嘅展出嘅，咁啊大家有兴趣嘅时间密切留意住啦吓。嗱，费用咧都要提一提，展出嘅时间咧费用系全免嘅，咁如果想参观嘅市民咧，就需要喺提早3个工作天之前咧就预约，就话喂，我依阵饮完茶，不如行过去啦，唔得嘅。要提早预约嘅，详情大家上网揾翻多啲资料啦。 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生意，从此当面假不介意，可否不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睿智，寻觅里内像一缺失，又怎呼吸卡小世界，热爱会风有故事，而明日是那个字 No No 求留住糖衣，这么美好，等他开口也只冒险与花朵，最铭心刻骨刻狠一次倾倒，心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从此当面假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句子，从溺里爱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原来每方有故事，而明日是那个字 No No 求留住糖衣， 晨光生活博士， 各位星期二早上好。上星期咧，我就同屋企人寒宵喺屋企，咁咧就有好多碗碗碟碟啊要洗啦。洗唔系问题噶，我洗得开心嘅，不过就太多油啦。每一次清洁呢啲咁多油嘅厨具嘅时候咧，我都会用纸巾咧抹一抹先嘅，抹完先洗。唔知你哋系唔系嘅？我就觉得哇，好多纸巾啊，用咗好浪费啊！有冇一啲好啲嘅方法可以去清洁呢啲油污咧？咁我就上网炒一炒啦，发现原来咧，我哋嘅香蕉皮咧系有呢个用处噶，佢系能够吸油噶。只要我哋喺清洗一啲煲煲啊、碟碟啊嘅时候咧，用一啲香蕉皮，香蕉皮嘅内质。它入面有很多纤维的，首先抹走了油先，然后再清洗个煲，那就可以方便一点了。原来香蕉皮不单止可以去清洁这些油污，当是平时那些洗碗布都可以的，照平时这样洗碗的步骤就可以了，不怕它湿水的。除此之外呢，我又见到、哦、 原来薯仔皮都得㗎喎。原来薯仔皮呢，佢係可以清洁我哋厨房入面一啲好难抹嘅嗰啲洗碗槽啦、水龙头啦、油淋淋嘅嘢呢，佢全部都抹得到。不过薯仔皮呢就细块啲嘅，咁香蕉皮呢就大块啲，清洁嘅时候呢就香蕉皮就係方便好多嘅。咁但係薯仔皮呢都有好多用途，今日讲唔晒，下次同大家讲。其实最紧要就係我哋生活当中发现多啲环保嘅小知识，环保得嚟仲可以悭悭钱。 想起当初你那模样，干一杯啤酒谈笑着，年月的歌匆匆唱，渡过高低日常，就算今天季月星空，始终都也为我指向。花一生宽恕与原谅，为曲中仍然微笑着，两线牵悲好收养，弹步又不擅长，愿你可与天边把真心话放任唱。求变了的人，云上终于可遇爱，都重遇，期盼是你衷心欢快。俗套的世界，趁不上你这种。正笑止于路上，亦记得当天干杯干出心里杀伤。求变了的人，云上终于可遇待，都重遇，期盼是你衷心欢快。俗套的世界，衬不上你这种或最广最宽无点心态，期盼到将来云上高歌到月儿，旅途上能锻炼我坚忍心志，愿你都满意，直到可向你启齿，又碰杯笑说又衷心意。 朝早嘅时间6:29啊，搵嚟呢一首嘅歌曲啦，嚟自王建文嘅《暂别走》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早上嘅时间吓，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仲有半小时都系联播时段。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话，美国谴责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八个身处海外的人士，认为此举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威胁到世界各地人士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批评香港警方的决定，认为是中国域外法律威权影响力的又一例证。祁湛明说，英方不会容许中国对在英国和海外的个人进行恐吓和压制，强调英国会一直捍卫言论自由，并且为受针对的人士挺身而出。澳洲外长黄英贤就说，澳洲政府对香港当局的决定深感失望，又说澳洲一直对香港国安处的广泛适用表示担忧。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之前就话，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通缉外逃反中乱港分子，强调海外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触犯香港国安法，实施有关犯罪行为，都必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城鎮傑寧採取2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並且與巴勒斯坦人爆發激烈衝突，造成至少8個人死亡，超過80人受傷，其中17人傷勢嚴重。行動在入夜之後仍然未結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近幾個月來傑寧已經成為恐怖主義的避風港，以軍的行動是要結束這種情況。以軍表示行動打擊了與恐怖主義有關的設施，又批評武裝分子在聯合國建築物附近運作，以及在一座清真寺裡面儲存武器。巴勒斯坦、約旦、埃及和亞聯酋以及伊斯蘭合作組織都譴責以軍的行動。法國非裔少年內爾被警方開槍擊斃，觸發連日騷亂之後，多地有民眾在市政廳外集會，反對暴力活動，呼籲恢復秩序，以及顯示對地方政府的支持。在巴黎南部市郊的拉伊萊羅斯市，有幾百人參與集會，當中包括共和黨主席喬蒂等右翼政黨領袖、參議院議長拉舍爾。市長讓布蘭在集會上發言的時候批評騷亂活動損害了民主，強調不能夠再持續下去。让布兰的寓所在周末骚乱中被示威者揸车撞入和纵火，造成他的太太和一个仔女受伤。泰国新一届国会昨日在曼谷召开第一次会议，泰王哇扎拉隆功主持会议并且宣布国会开幕，上下两院议员参加会议。根据议程，泰国下议院今日将会举行会议，选出下议院议长和副议长。根据泰国宪法，下议院议长将会出任国会主席，负责召集上下两院开会，共同投票选出新总理。泰国总理人选需要获得上下两院750个议员中过半数的选票，即是376票，而由前进党领袖皮塔为首的八个政党联盟在下议院只是取得312席，但是皮塔上个月底说他在上议院已经获得足够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电信公司 创意组的 家族， 我是报 纸的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录播及爱勤广播组主管汪善志 Archie， 负责督导录影厂、录音室以及爱勤广播的运作和发展。现时我们最大的录影厂是400平方米，最小的就只有大约8平方米。连埋筹备紧嘅，嚟紧将会有10个不同大小嘅电视录影厂，同埋一部配备先进广播设备嘅爱勤广播车，为市民提供服务。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运动嘅事系全部人嘅事，培育由小开始， 触动之城。 学生咧需要咧有人哋协作嘅能力啦，要同人哋有沟通嘅能力啦。咁佢哋喺呢个运动或者系一啲课外活动嗰度咧，其实可以培养到呢啲咁样嘅特质出嚟。 CIBS 节目《触动之城》，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医生，我女女咩病啊？使唔使食抗生素啊？ 系流感，但唔使食抗生素。 唔系食抗生素，快啲好咩？ 错，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对病毒感染例如伤风、流感系冇效噶。 哦，咁边只药退烧，边只药止咳，边我系咪问得太多啊？医生， 问得好，问清楚就知道要食乜嘢药同点食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6:37嘅早上啦吓，继续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啊，最近咧寻日咧都有啲消息咧就出咗出嚟啦。咁啊，讲咩嘅咧？咁咧就系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嚟紧嘅时候咧都有工展会又再翻嚟咯。 啊、 你有冇睇到啊？ 有啊。 系啦，12月16日嘅时间咧，咁啊有呢一个嘅工展会啦。咁、我都幾期待，因為我曾經都喺工展會嗰度就工作過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啦，你問我嘅話，我梗係最想咧就喺呢一個嘅工展會嗰度咧就shopping 下。shopping 下咧，咁啊非常之好啦，因为 shopping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买下啲心头好啦， 啲嘢又平啲， 啲嘢又平啲啦，同埋通常咧有工展会嘅时候咧，就算你本人啊唔得闲去工展会嗰度扫货行街买嘢都好啦，你发觉附近嗰啲商铺咧。都唔使附近啊！全港啲商铺咧，无端端都会动个牌出嚟同你讲系工展会价， 系啊，会突然之间减咗价咁样， 系啦，即系减咗价嘅。咁所以咧，就最紧要咧，就多啲呢一类型嘅叫做促销嘅展览， 系哟。 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可以有多 买得开心。 买得开心啲， 用得放心， 系啦，呢、這个咧就紧要啦。呢一个工展会咧，咁啊，梗系唔系而家即刻做啦，人都要筹备嘅。咁啊，预计咧就会喺今年嘅12月16日。即系年尾啦，至到咧，哇，都为期几耐嘅，都成3个星期嘅，去到咧就系2024年1月8日，咁啊，梗系喺维园嗰度做啦。因为点解啊？佢有900个嘅室外摊位参展，即系今嚟紧呢个啊吓，900个室外摊位参展嘅，咁900个，净系你唔买嘢，你行晒啊，都攰啊， 可能一直行唔晒。 系、 因为你又要买嘢啊，又要隔下价， 系咯， 排下队啊， 系咯， 食下嘢啊， 系啊，咁佢通常又有啲又有啲活动嘅，唔知会唔会有啲公即系几十年前嘅公展小姐，唔知会唔会复活啦、啊？而家 知咧， 系啊， 等我去参加先， 系咪啊？ 我参加唔到，我冇资格啊，其实。 啊，点解？唔系，可能佢有嘅公展， 我嘅意思， 公展小姐，你喺嗰度搵个摊位嗰度翻工。咁、你就可以做公展小姐，你参加。 咁我唔好啦呢啲，我唔抛头露面，我留返喺咪口好啲。 你31都见到你啦，唔抛头露面。 又 係。係啦，咁佢有900个嘅室外摊位参展啦，咁所以都样样嘢都有啊。咁佢亦都有一个阔别咗4年嘅熟食区。 係呀，好开心啊。 啊，有嘢食啊。 系啦，咁啊，即系佢有个美食广场啦。 系。 咁我都期呢、這个我都期待嘅。 系。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唔知系咪细个睇卡通片啦、 啊。 咁、然后大个咧都会觉得咧，一个地方如果佢都有啲嘢玩， 嗯， 即系呢啲咁嘅展览咧，例如露天嗰啲有啲嘢玩啊，例如系捞下金鱼啊，掉下飞镖啊。哦，然后又有啲嘢食啊，包括系啲本地嗰啲，譬如鸡蛋仔、咖喱鱼蛋、 格仔饼、 系啦、格仔饼，系啦，即系多啲现成嘅嘢食嘅话咧，咁你一路行就一路食。 系 咁，同埋十二月咧，咁我估冬天啦、香港冬天都唔会好冻嘅，照道理。 其实呢啲咁样嘅活动咧，有嘢食区咧系好重要，熟食区 系啦，仲要有饮品卖。 系啦，因为你全日就可以喺嗰度啦， 系啊， 唔需要出出入入啊， 唔使出出入入嘅。咁维园有洗手间啦，即系唔使用旱厕。旱厕咧，我就会。我唔去、 okay. 可以我都唔去，因为嗰阵压味好犀利，系啦。咁你就咁又有厕所，咁啊卫生情况又应该 OK 嘅。喂，所以咧，我小心，即系我自己本人我都几期待呢、个公展会啊。 系啊， 咁啊睇下佢会唔会有多啲得意嘢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去玩一下啦。咁啊可以等大家咧，即系重拾翻公展会入面咧，可以享受美食嘅快乐咧，咁我就觉得呢个就好玩啦。如果唔系咧，即系其实饿咗几年啦、就算你有公展会咧，你根本你都去到嘅时候咧、就冇咗嗰个气氛啊。你都净系买嘢嘛，唔够啊。我啊想食嘢，因为啲嘢咧即食咧就会好啲，同埋唔知会唔会谂下计，譬如有啲美食车啊嗰啲咁啊有啊最好啦。 同埋而家可能有咗熟食区咧，咁跟住有一啲可能买一啲可能鲍鱼啊或者虾子 哦，仲可以整埋俾你食。 系啦，可以试食，其实试食都系好开心噶。 系、哦，俾你、你最想食乜嘢啊？ 想食啲咩？我想饮嗰啲汤。 汤哦， 啲汤好中意， 嗰啲电饭煲煲嗰啲汤嘛。 系啊，因为以前嘅超级市场系会有试食区噶嘛，而家就少咗好多嘅。 而家都有嘅，日式嗰啲百货都更加多添。 多啊！即係我意思係喺個 supermarket 入邊咧，唔多，可能只係得一個咁樣。咁、但係以前係會多啲噶嘛。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童年回憶嚟嘅。係啊，細細個爹哋媽咪咧去買嘢，我同阿妹嗰啲咧就會行去試食試食咁樣。 喂，時話你會唔會用電飯煲煲湯啊？ 冇試過喎。 你咩唔試下咧？ 煲咯，我係用。 嚇！即係我意思就係、 是、煲粥咯，用電飯煲。 人哋超級市場都用電飯煲， 煲其實煲都可以喎。 係啊， 係喎。點解？ 你煲一晚或者煲幾個鐘？ 唔係啊，但係。超级市场嗰啲会唔会系其实佢用咗压力煲 煲 完 之后就摆喺嗰度 坐热咁样啊？唔知道， 我下次问下啲姐姐先。 系咯， 即系佢哋到底系点样整？即系嗱，佢一定会 sell 我噶嘛。 系， 你试下我咪饮啊，饮完就哇好饮、啊。 跟住你反而唔系对嘢食有兴趣。 我直接问佢，我啊帮你买啦。但系我可唔可以煲到你咁好饮嘅先？我见用电饭煲煲、啊，我用电饭煲煲啊，得唔得噶？咁样 你做咩为难人啫？ 唔系啊，我想知啊，我想煲到佢咁好饮啊嘛。 哦、 你唔觉得佢嗰啲煲咧，譬如啲鸡汤啊、牛头菇汤咧，通常煲完之后咧，嗰阵胶好犀利啊。 系、哦，因为自己翻屋企买咗嗰啲汤包咧，煲唔翻嗰阵味。 系啦， 系、哦， 系啊， 你又啱。 所以我唔系难为佢啊，我系想知道我买翻屋企之后咧，点样可以煲到佢咁样？如果佢同我讲话，其实唔系噶，你用电饭煲咧，煲七七四十九日咧，跟住煲到咁样，咁我咪攞个电饭煲，插住个掣啊，插佢七七四十九日咯。咁我想煲到佢咁好饮啊嘛。 咁你用翻其他方法唔好咩？明火嗰啲， 明火都得。但系我觉得用电饭煲煲汤咧，其实系犀利嘅。 系 啦，咁如果佢好，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饮汤，但 系 好耐都冇饮到一啲就自己。哇！即系哇，呢、這个汤真系好好饮啊！咁样系有阵时超级市场啲汤咧，反而俾到我呢个感觉，又几神奇咧。 家的味道 系。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传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过滤那词汇。 事已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伏，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像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我仍没法感到悲哀。我就算愿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敌，我抑压不快，被困在悬曲，忘掉外界，苦恋得不解。从新开始到跟你满未来，共你循环唱。自觉悲哀，难同在精神，我仍没法感到悲哀。重复挣扎过，绝不将底线删改。无论是你只想忠于本性，或只想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精彩。在精神，我们或更需要自爱。 六点四十七分嘅时间，揾嚟红作星嘅单曲循环症。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有今天早上嘅即场 QL 听听茶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日系7月4号，继续有茶艺课导师简慧诗阿诗喺度嘅。 Hello，Vicky， 早晨啊，阿诗。 早晨。 今日饮咗茶未啊？今朝。 今朝未啊，要食咗早餐先至好饮茶。 哦，系咪其实平时都系应该唔好一起身就饮茶噶？ 其实就最即系你一起身食翻少少嘢，晾住个胃先饮茶，咁样会好啲嘅。因为始终茶佢或多或少再温和都好啦，点都会有少少刺激性喺入边。咁、 哦、 如果你空肚饮茶嘅话咧，会容易唔舒服嘅。 哦、 除非你真的身體很習慣啦，咁但係都聽過唔少哦，十幾年嚟都係空肚飲茶，咁、嗯、但係都會有一啲問題喺入邊咯，有機會 係啦。咁、哦、所以其實啲人，譬如假設我哋中國人好中意飲早茶， 嗯， 所以我哋就算去到茶樓都唔好第一杯飲咗茶先，飲咗杯暖水先咁樣係咪啊？ 飲杯水食少少嘢之後先至飲茶嘅話咧，咁會好啲。通常我哋有時候可能或多或少，你食翻少少嘢先至飲杯茶，飲杯水叫做解渴啊嘛。 嗯， 咁所以。所以嗰一下咪好多时候你攞起杯茶咁就饮咯。 嗯，咁但系其实日本嗰边啲人咧都会经常饮茶， 嗯， 仲要加冰添噶、嗯。其实咁样又好唔好嘅咧？定系关天气地区事噶？ 其实咧关地区同埋一啲饮食文化会系再多啲嘅。咁、嗯、始终大家地区唔同啦，饮食唔同，佢哋除咗话啊系啊，佢哋会中意饮冻嘢啊，系咁加冰啊。但系其实喺佢哋嘅饮食文化入边，对于养生呢一样嘢都好注重、嗯。例如你会见到啊，寿司隔篱点都会有。有一兜姜片啊，嗰一啲噶嘛，咁、 嗯、 所以点解佢哋会比较容易顶到嘅原因，就系因为大家饮食习惯完全唔同，系、 嗯、 啦，即系我哋有时候忽略咗啲细节，净系睇到大嘅范围就系、是、啊，佢哋连饮茶都加冰噶喎，好 OK 喎， 系啊，咁所以就唔好一味盲目跟从， 系啦， 系啦，同埋都系跟翻自己嘅体质咁样， 系啦，系啦， 咁、嗯、其实上星期我哋有话啦，就系、是、今个星期咧就讲下唔同茶品种嘅一啲特性啦。 嗯、 不如我哋首先讲下最常见，我哋就系见到绿茶。 茶嘅。其實綠茶有啲咩特性㗎？ 綠茶咧，的確好多人都話佢係比較抗氧化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其實佢係相對上比較提神嘅。我哋就話啦，如果你真係嗰一日你要好專心做嘢，咁其實都會係 prefer 飲綠茶多啲嘅。佢係理論上佢會係比較提神。咁當然好睇體質，睇體質嘅意思係茶入邊除咗咖啡因，你有唔同嘅成分。咁睇下你體質會唔會對某一啲成分係特別敏感嘅。咁可能我唔係喎，飲綠茶我有時候都會容易啲瞓覺，反而我飲其他類別會係比較提神啲嘅喎。咁就睇翻你自己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理論上嚟講嘅話咧，綠茶佢哋嗰個提神嗰一個叫做 功效 係啦。理論上嚟講咧，綠茶係會相對上再提神啲嘅。 咁綠茶葉就話有提神啲啊。咁如果譬如嗰啲綠茶粉咧， 綠茶粉就更加啦，因為你磨碎咗，你磨碎咗嘅話咧，其實佢哋入邊所有嘅物質更加容易出咗嚟。例如你嗰啲日式嘅抹茶啦，基本上佢磨咗做粉之後，你係連埋嗰啲茶葉都吞埋噶嘛。 哦，係。 咁所以成件事個 concept 即刻唔同咗。 咁所以點解啲人就係話飲抹茶嗰啲咧，就一飲完好似同個功效同咖啡一樣，就係咁解啦，係咪？係 啦，可以咁講嘅。 哎呀，我琴晚就係飲咗綠茶，然之後我就瞓唔著啦。 呢一樣嘢係幾得意，其中一樣就係、喂，唔係啊，綠茶咁淺色，佢應該係最溫和啊。咁但係我哋就唔係睇顏色嘅，即係可能係睇翻佢製作嘅方式啊，睇翻咩類型啊，而再去決定啊，究竟邊一個叫做提神啲，邊一個會係比較溫和啲，適合夜晚。去飲咧，咁你講開綠茶，其中一樣嘢可以提一提各位嘅，就係、是、我哋成日話啊 ，jasmine tea 茉莉花茶，茉莉花茶係香片啦，或者係咁形容啦。香片咧，其實佢嘅茶底咧係用綠茶去做嘅，佢係吸收咗茉莉花嘅香氣。但係咧，九成嘅香片啦，又或者係九成嘅茉莉花茶啦，佢嘅茶底係綠茶嚟嘅。咁所以成日聽到有啲人，甚至乎係外國人，佢哋嚟到香港啊，又或者亞洲地區話啊，我想飲杯茶喎，尤其是夜晚喎，咁就淨係見到英文 jasmine tea。 系， 跟住就系啦，咁就有少少啊！我夜晚我唔饮咁多茶啦，跟住就嗌咗杯 jasmine tea。 系， 其实相对上会系比较提神啲。 哦，因为佢都系绿茶底，所以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就系咧喺酒楼咪可以俾你嗌唔同茶嘅、你饮铁观音啊，定香片咁样嘅，啲人就系话香片凉噶喎，咁样，所以绿茶都系偏凉噶咯，系咪啊？ 如果你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一个绿茶系真系偏。凉嘅，咁所以我哋话绿茶啊、白茶啊呢啲咧会比较适合夏天又或者好热嘅日子去品饮，因为会比较清热解毒啲。咁但系当然都好睇体质啦，即系例如我不嬲都寒底嘅，就算夏天都好啦，我饮啲咁寒凉嘅嘢，可能我个胃都会容易唔舒服。咁所以呢个就要就翻啦。 咁所以綠茶其實有提神嘅作用，我哋就最好唔好夜晚飲啦。 睇下你敏唔敏感啦，係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唔敏感嘅，我24小時幾點飲都得添。 都係睇體質係咪啊？ 係啦。 咁白茶咧，白茶有咩特性？同埋好少聽就咁話係白茶，其實係咪有一啲茶葉嘅名稱，我哋係常聽啲㗎？ 嗱，白茶嚟講，你就咁聽，喂，好似好少見喎、平時你去酒樓飲開嘅共眉壽眉嗰一個就係白茶嘅類別啦、但你望落去顏色係偏深色嘅、不過如果你話係一啲平時啲朋友比較 common 啲飲開嘅白茶咧，可能會係一啲叫做白紅銀針啊、白牡丹啊，甚至乎而家比較多人中意嘅就係老白茶。 老白茶 係啦，老白茶嘅意思係佢個 storage 嘅時間好長。 有咩味道咧？ 老白茶嘅話，佢會轉化嘅。我哋成日話喺呢一個白茶嘅界別嚟講啊，一年茶，三年藥，七年補。咁所以咧，越擺得耐咧 ，suppose 佢嗰個藥效咧會係高啲嘅，咁亦都會性質上面相對上會係再溫和啲，因為白茶佢嗰個工藝嚟講啦，令到佢都係比較寒涼嘅。咁老白茶就係我擺咗咁多年啦，佢入面有一個轉化啦，從而令到佢溫和啲。我小朋友要飲嘅話，都會比較啱人啲，就唔似綠茶得咁刺激。系啦，咁所以白茶嚟讲咧，其实都有好多人中意，但系佢喺滋味上面咧就会系比较清淡啲。例如白红银针咁啦，如果嗰个人系第一次接触茶嘅，佢平时食开一啲比较浓味啲嘅嘢，对于味道嗰一方面唔系咁敏感嘅话咧，有可能佢饮白红银针，哇，呢杯水好清甜喎、啊，嗰一种感觉。 哦， 係啦。咁反而如果你話平時去酒樓飲開嗰啲貢味啊、壽味啊，咁我哋就會形容為喂個茶味濃好多喎。 嗯。 咁如果你話老白茶，我擺咗咁多年啦，咁視乎翻啦，頭先講到話哦，去到七年係補咁樣，咁佢出嚟嘅味道係點樣咧？一個係佢天然自己咁樣擺落去所轉化出嚟嘅味道嚟嘅。 嗯。 例如可能有啲係紅棗啊咁樣嗰一種香氣啦，甚至乎有少少藥香啦等等，都唔一定嘅。 哦， 系啦，咁嗰种甜味咧就会再多啲，但系嗰种甜就唔系嗰种好清甜嘅感觉啦，而系啲比较沉稳啲，即系你饮嗰啲红枣桂圆水咧，佢、自己天然地会有嗰一种比较沉嘅甜味喺入边噶嘛， 甜甜地嘅茶味。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焗得太耐，又或者你太多茶叶嘅话，佢后面一定系苦涩啦。 哦，都会苦涩，唔会过甜。 系啦，即系唔会一路焗，佢净系得阵甜味啦。 哦， 只不过系如果你嘅时间系啱嘅话，咁基本上。它带出来的那种香就是可能红枣啊、桂圆啊，甚至乎有些人会是觉得有少少药味那种感觉的。 嗯，好特别、哦、我就真的没试过，是不是、就这样去茶铺那里都买到的、 如果你说老白茶的话呢，你平时去酒楼就比较难会有地方有这些的、那你真的可能去一些真的茶行啊或者茶室啊，他们才会有这一类型的茶。 哦，我自己听完即刻觉得，我都要试一试先，因为好少听，同埋听落去咧清淡嘅，又有啲甜味嘅、我觉得啊，可能我都会中意。 会噶，好多啱啱接触茶嘅朋友，佢哋会系比较中意一啲比较即系轻啲入手啊嘛，轻、口味。 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 B B 啊，我饮来饮去都嗰啲乌龙茶啊、红茶， 咁又唔系嘅。佢哋其实大路得嚟入边，你仲有好多 category 会细分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夏天尤其是而家呢啲日子嘅话，我唔用体质去计，咁、会比较多人系中意饮绿茶、白茶呢一啲类别嘅。 嗯，咁啱啱讲完一啲白茶嘅味道啦、其实啱啱我哋又讲绿茶啦。其实绿茶我哋饮落去系咪都系甘甘地嘅味噶？ 系，我哋话会系甘甘地啦，甚至乎有一啲会带多少少绿豆咁样嗰种香啦。 嗯、 有啲佢哋可能会系尤其是当做嘅，因为我哋话哦春天就开始会制茶噶啦嘛。 嗯， 咁春天制完嗰个茶，嗰、那个茶系新鲜嘅话，佢会带多少少海藻、海苔啊、紫菜。或者海边的一种鲜味在 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味的？ 因为它们里面有一个鲜味成分里面。 哦， 是啦，即例如氨基酸啊等等那些，其实它们会是慢慢在后面，它那个鲜味会是相对上比较突出的。 哦，好得意喎！ 系啦，咁就所以每一次去，即系甚至乎咧，有一啲朋友啦，佢品饮嘅时候啦、除咗前面会系甜甜地咧，后面略略会系觉得有少少咸味喺入边嘅，即系嗰种咸唔系话你好似加盐落去嗰一种咸，系、真系嗰种鲜味。头先所讲啦，啊紫菜啊、酱油啊、虾饼啊咁样嗰一种，嗰、一类型嘅咸咯。 哦，好得意喎， 系比较有趣嘅呢一件事。 所以其实条脷喺饮嘅时候，有冇话真系第一啖你系嗒到啲咩味，或者要停留喺条脷几耐先至会饮到嗰阵鲜味？ 因为呢一样嘢好得意，好得意嘅原因就系因为哦，可能我饮到嘅味道同你饮到嘅味道会系唔同。 嗯， 因为大家对于香气同埋味道嘅 library 入边储存嘅嘢都唔同，又或者敏感嘅嘢唔同。即系可能啊、我对于咸味系特别敏感嘅，你对于甜味会系特别敏感嘅，甚至乎系我饮茶饮得耐啲，我就会觉得喂可以再充浓啲、我未饮到有味、但系你系比较敏感喺味道嗰边嘅，可能你一饮就觉得喂已经啱啱好啦，你乜嘢味道你都 feel 到啦。甚至乎好睇翻个杯茶，佢比较热啲嘅，同埋佢冻咗之后出嚟嘅话咧，都会有唔同嘅味道出咗嚟。 嗯，我觉得茶呢一样嘢好得意啊，即系每一个人去 taste 咧都有唔同味道， 系啦， 同埋最重要就系、是。你以為你 taste 到鹹味咩？但係原來我唔得喎，咁樣 係 咪？ 所以我成日好中意用一個比喻，就係苦瓜嘅比喻。 有 啲人唔食苦瓜嘅，因為一食落去已經覺得好苦啦。但係有啲人就話：喂，唔係，苦瓜好甘甜，食咩都得。咁同茶一樣嘅。 系， 即系茶又系，唔系我饮落去已经觉得好苦咯，啊！但系原来唔系，有啲朋友佢哋一饮落去就觉得唔系啊，呢一个味道啱啱好。 系啊，系啊，所以有趣有趣。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咗绿茶同埋白茶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讲下其他茶啦。唔该阿思，下星期见，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朝头早嘅7:07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呢，有小白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嘅，咁我哋先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一齐睇睇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另外就系今日都系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会挂系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过咗一分钟啦，7:08，咁啊继续咧晨光第一线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做咩呢两位 吓？唔知啊嘛，一早翻 嚟咁开心嘅你哋， 因为见到啲好想见到嘅同事咪开心啦。 早晨，Didi。 系哇，好擦眼啦，今日 Didi 太耀眼啦，令我谂翻起。阿黎明啊，黎天王嗰首《火舞艳阳》，红当当， 红当 当，系啊，如火舞艳阳。 嗱，而家唔知出边有冇落雨啦。今日就俾我出嚟嘅时候咧落雨嘅，咁所以 Didi 今日咧就成为我哋直播室嘅太阳。 系啊， 系啊，咁我报道下。 火凤凰咁啊，你今日 天系咩？ 系啊， 火女凤凰呢首歌我冲破黑云， 好嘢喎。 系啊，唔错唔错，所以着红啲好啲嘅吓，冲起下， 冲起下 ，OK 啦咁样。我讲翻交通先啦，唔讲呢就。咁啊，今朝早咧晨早流流嘅中交通意外，大家留意啊，喺港岛区噶，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咁而家由于而家时间尚早啦，暂时都未有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就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嘅。咁另外咧，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有啲爆水管啊，同埋紧急维修咧需要。封路噶，咁比较紧要咧就系呢一个啦，喺牛头角道噶，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即系介乎安德道啦，至到常怡道天桥嗰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所以咧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另外啦，牛头角道啦，去翻牛头角港铁站嘅介乎呢一段路咧嘅快线咧都需要封闭噶，咁啊稍后可能会比较繁忙噶啦，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咁另外啦，葵涌嘅和塘咀街咧都急收咗一段时间啦。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一二线封闭啦，同埋车长个十六米咧就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嘅，就系咁啦。 咁交通方面都有好多地方要注意啊吓，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啊，适时咧又梗系会唔系大家叫。塞車嗰啲適時，即係適當嘅時間啦。咁大家又留意翻我哋交通消息啦，係嘛？聽翻啲最新資訊。 所以前輩幾犀利咧，報道得幾清楚。適時啲人可能諗咩適時？ 係因為而家講 解釋， 而家講緊適當 交通。 有時啲人嘅腦冇轉得咁快，唔係個個好似你咁聰明噶嘛，小白。 哎呀，即係個個都唔係好似你把口咁滑㗎。 都唔係嘅，其實我講事實啫。 最好就係呢句。 我太直啊個人，所以成日得罪人啊嘛。好就好，唔好唔好咯，我 feel 係㗎，係㗎，係㗎，係。 好，咁我哋咧今日讲啲特别嘢，我想问嗱，我哋咧七月一号回归咗啦，特电车免费五日噶，咁即系仲有听日嘅优惠系咪先？ 系， 仲有听日啦，最后 仲有得搭 五日啊嘛，最后听日啦。 咁我相信你哋兩位依五日內依四日啦，都冇搭過電車啦。 係 嚇，原來電車 俾啲人睇死，但係佢又睇死咗我添。 咁啊，點會得閒走去港島搭電車？ 唔係忙啊， 遲啲啦， 行程唔啱啊，未去到港島啊。 大仔佢搭話幾好啊，電車犀利，佢安裝咗一個新嘅機啊。 咁勁！ 嗰個機咧就係有依一個嘅信用卡非接觸式支付啦，同埋 QR code 嘅電子支付，同埋有個八達窿。咁啊，三樣支付工具啦，佢好得意喎！佢擺嗰個位置咧，唔係擺個位置，佢裝嗰部機咧，因為我上網睇到啦，好靚喎，一個七字嚟嘅，七字你可以形容到啦，即係 阿拉伯數字， 係啦，阿拉伯數字七，係啊，你真係表達得清楚。 阿拉伯數字七，啲浪禮人咧就話嚇，我係攞中國數字嗰個七。 O K， 阿拉伯數字一個七字，咁佢左手邊咧就係即係上面，因為上面肥啲啊嘛，七字上面位大啲啦，係啦，所以打橫咧就可以擺到兩個支付工具啦，就係非接觸式啦，同埋 Q R code， 咁下低就擺咗個八达窿，咁所以变咗一个七字咯，咁都几大部啊，嗰部啊都几靓，我睇到嗱，其实我觉得咧好紧要，我哋好似去旅行咁样去外地啊，好麻烦啊，好似而家例如上内地啦，你冇支付工具咧，你好难找到数噶嘛， 系啊， 系咪先？但系你 想想你知唔知咧？即系一句分享，你记住你讲到边啊？一句分享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咧我有早三个星期啊，咁我就又上深圳啦，咁样咁上深圳嘅时候咁就行一行，哇，睇下有啲咩唔同，睇下自己呢个大乡里上到上去就系点啦。结果真系大乡里，我咧上到上，我谂住见到有个草饼啦，咁我谂住买个草饼，个草饼只不过几蚊啫，咁我谂住买啦。咁我谂住自己喺香港用嗰啲咩钱包咧，咁喺上面俾钱啦。俾嚟俾去都俾 唔 到， 你冇登记啊，又有又搞其他手续。 系啊，我买个草饼搞咗40分钟。 哇！ 因為最後都買到嘅係咪？ 我又要問人，咁我應該點樣撳啊？ 咁到最後你都撳唔到㗎。 最後 尾 撳到，係啦，撳到啊！因為我原來咧喺唔知幾耐之前咧，咁我就曾經有一個內地通用嘅錢包，咁我咧就因為喺香港好多街市原來都通用嗰隻錢包嘅，咁我有一次就冇帶 cash， 咁我就我嗰陣就我仲記得，我企喺街市嗰度就即刻 down 到個錢包，因為我冇帶 cash， 見到 ATM 嗰度有一部機壞住，一部機好多人咁啊，係即刻 down 到先，即刻過數落去先，諗住好醒啦，咁嗰陣時已經搞咗半個鐘，就係去到 down 到嗰個錢包，咁我用一次就冇用啊嘛，咁我都唔記得咗啦。跟住見到上深圳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咦，原來佢都用呢個錢包喎，咁但我就唔知點樣撳咧，又撳唔到，因為仲要即係內地啲嗰啲售貨員咧。大家互相喺度都係幫我撳，係啊！佢為咗賺我幾蚊生意， 唔係叫你傾盡啫，對對，想同你傾多幾句啫。 人哋 nice 啫， 希望幫助你啫。 唔通真係有啦？唔通真係貪我幾蚊咩？ 你買完個草餅，佢都擔心你去其他鋪頭去進行一啲消費活動嘅時候，你用唔到噶嘛？ 好開心啊，冇錯。 但係奇怪㗎，我呢頭俾完錢啦，咁我諗住，搞掂曬啦，無往而不利啦。跟住轉頭落去搭地鐵嘅時候，一嘟咧。又嘟唔到，幾咁唔明白啊！你話我即係我又排搞我呢度。 咁你港鐵咁唔係港鐵，嗰內地嘅地鐵咁你點樣搭車？ 同我身邊嘅人啦，佢有張實體卡嘅，實體卡嗰張搭車嗰張，咁我咪攞住佢嗰張嚟搭先咯。 係啊，其實真係好緊要。你依講依樣嘢就係，我早排翻咗內地咧，都係我買杯雪糕啫，佢幾蚊都冇得找，我俾錢佢，幾蚊都冇得找啊！ 即係俾實體錢佢，係 啦，佢冇實體錢找翻俾我，佢對唔住啊，我冇錢找俾你咁樣。 因為我成日聽啲人講，又話要有內地電話，又要有內地 嗰啲銀行 咁樣。 而家香港唔需要有內地銀行都可以嘅，不過你就再了解詳情。 我要再了解多啲啊！ 因為你始終都要方便啦，所以我哋又講翻，我哋香港真係好好啊！因為咧電車竟然有依、這個，你知啦。一張信用卡即係世界通行噶嘛，咁你可以用信用卡嚟俾錢，你係咪好方便先？所以真係好值得讚嘅。咁而家咧電車咧已經陸陸續續咧已經換咗一半噶啦。咁陸陸續續咧起碼都要個幾月時間咧，希望全部嘅電車咧就更換咗呢個新嘅八達通機。都講得啦，冇所謂啦。因為其實之前就得一個八達通啫嘛，但係而家就加埋嗰兩個支付工具咯。咁你話幾方便啊？好似我哋咁去外地，其實你知啦，遊客嘅嘢，即係你唔會特登有張實體卡住有儲值喺度噶嘛。所以你話香港幾好啊？ 未必係嚟到嘅時候即刻申請翻張卡嘅。 有啲都唔會，好似我哋去台灣或者去日本幾日嘅，你又唔會特登再去申請啦。 如果你話去譬如日本咁樣啦，咁即係好香港人好多人都識噶啦，咁你就會即刻喺個電話入邊咧就撳一張卡出嚟用嘅。 系， 而家通常都系咁嘅，即系佢要去嘅话，你就喺入边揿一张当地嘅好似当地嘅八达通咁样，咁你就即刻喺部机嗰度咧，就自己银行过数过几千 yen 入去，咁你就可以喺嗰度搭车咁样嘅。 咁真系好方便。 系啊，嗱，如果因为我系香港居民啦，咁我自己本身嘅电话都有张八达通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唔会话会唔会系外国人嘅身份，佢哋可唔可以直接 download 我哋呢张交通咁方便嘅卡咧？我唔知啊， 唔知系冇错冇错， 系啦，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提议，叫佢哋即系留意翻自己嗰个电子钱包入边会唔会已经 可以去边个地方用到？ 系啦，会唔会已经即系预先设定咗嗰啲卡系可以 click 出嚟嘅？即系好似内地嗰啲小程式啊，佢哋叫小程式噶嘛，小程式入边其实亦都有好多交通嘅卡喺度嘅，系啦，咁我都 click 到佢出嚟嘅，不过系付费个问题咧，就 系你唔知点样入钱落去， 系啊，系我个账户问题啫，系我自己本人问题啫，其实人哋都好方便嘅，因为人哋一揿完之后，其实你基本上我喺深圳就用晒呢张卡，跟住可能我上广州用第二张卡咁，其实系非常方便嘅。 系啊，而家去内地咪，而家我知道香港嘅支付工具咧都可以配合到嘅，咁你哋详情咧都可以自己去了解下咯。 有啲配合到，又唔系全部配合到噶。 有啲啦，当然唔系全部啦，冇错。即系等于而家咁样，如果有信用卡嘅话，其实几好。我觉得电车真系好犀利，咁快脆可以俾信用卡或者系俾其他 QR code， 我 QR code 已经可以俾到钱啦，咁啊方便好多游客咯。你始终哇，电车百几年历史，好多游客嚟到香港一定会搭噶嘛。 会想搭噶。 系啊，好特色嘅。 系啊，不过我就咁听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吓，咁如果系一般嘅听众啦，或者乘客，当佢使用呢一个电车服务嘅时间咧，佢有几个唔同嘅支付工具嘅。 系。 咁佢支付工具俾嘅时候咧，佢有机会咧系幾隻咧唔同時間嘅，即係你唔好諗住我哋平時嘟個嘟就好快啦，好似一秒都唔使。但係佢有機會咧，我唔知話，因為有陣時候我見信用卡俾錢咧。会多少少时间，可能多一两秒嘅。 哦，咁多少少时间， 咁所以大家就个步速咧，谂住赶落车嗰啲入嚟，就唔好去到拱得咁犀利啦。睇前面嗰个人真系付费完成咗啦， 先至好再 摆落去。 系冇错，咁 可能系啦，可能有啲长者佢俾嘅时候，等我试下嗰个credit card 先，咁佢就可能会多一两秒嘅时间，你唔好咁样逼嗰啲长者啦吓。 冇错，原来咧香港嘅成人搭电车咧，你知唔知几钱嘅小白？ 三个几啊？ 你都清楚喎，係啦，差唔多呢個價錢。 三個三蚊 啊！ 三蚊、啊， 我都唔知道，我都即係你通常咧好得意，啲人我哋上車咧都唔會望價錢噶嘛。咁、 哦、 所以原 來我記得之前佢講過話係加價噶嘛，我記得好似加到三字頭，但係原來就三蚊。 咁啊，個半啊，小童長者又過三咁樣咯，都幾好，大家好好利用呢一個嘅支付工具咯。 抵搭啊！ 係啊，同埋幾好啊！ 係啊， 起碼又先進方便大家，大家開心。 同埋佢陣歷史嗰陣除喺度，哇！係 冇辦法啊，時代不斷咁變遷。有部分行 啦，系咯，同佢哋啲電車嗰啲車廂都好靚啊！ 系啊，車廂又靚啊，支付工具又靚，好開心啊！ 如果你話佢突然間落唔落整翻一架咧現代版嘅單層嘅電車嗰啲，即係貨大家， 好懷舊咁樣， 係啊， 復古咁樣啊， 都幾好喎！ 我相信啊，你呢個諗， 希望佢哋有budget做咧，知道佢哋都比較緊絕， 都會有嘅。諗我相信都好多人會參加， 好多人影相。我諗如果有嗰架逼爆啊！ 你知而家又興咩？興影相，興打卡啊嘛， 係 咪都打咗卡先？ 同埋啲外國遊客又中意咧， 係啊，唔會話一成不變。我淨係呢款嘅電車， 冇錯冇錯冇錯， 呢個提議非常之好喎，係啊，同電車公司傾傾， 睇佢哋聽唔聽到先。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問一問 啊，未喎，唔該曬。 點樣點樣？ 差啲唔記得講個交通消息添。頭先咧，我講咗個東區走廊嘅，咁啊，啱啱收到咧，阿 Ivan 咧俾我最新嘅交通消息啊。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對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喺幾分鐘前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帶嘅交通咧，睇下仲塞唔塞車先。而家一帶交通咧就回復正常，只係車多。少少啫，都系差唔多，望一望先，都系正常噶，大家留意啦。就 系 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嘅，就系咁啦。 明白明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真系要揾翻 Vicky 出嚟啦。喂 ，Vicky， 出边天气如何啊？ 系啊，落紧雨啊，我哋而家 咁快，突然间又落雨。 系啊，不过就系细雨嚟嘅，唔系啲好狂风雷暴咁样嘅。 嗰啲雨粉系嘛？ 都唔系噶，都唔系雨粉噶，都系细雨嚟噶。 哦 ，OK， 系啊，阴阴天咁样咯，同埋有少少潮湿，矮矮焗焗咁样，同埋大家即系出街嘅时候，即系出门口嘅时候，记得要带雨具啊。 嗯，知道知道，咁啊，咁啊，出边啊啲天气啊，成日都系会转嘅，大家留意住啦。 系啊系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有一个气压性头痛啊，你有冇听过啊？ 气压性头痛即系低气压嚟嘅时候，我就会头痛咁样，嗰啲 friend 啊。 系啦，嗰啲 friend 啊，其实咧，我哋香港人好容易头痛噶嘛，系咪？ 咁原來咧，有冇聽過一啲高山症咧？ 有 一啲高海拔嘅時候咧，我哋會好容易頭痛，係咪？ 有係啊，呢、這個聽過。 其實有陣時咧，就係、是、天氣變化太大嘅時候，就算有陣時係太陽啊，有太陽好好天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頭痛嘅喎。 哦， 係啦，因為個氣壓咧可能不斷咁樣變緊嘅時候，可能啊而家就落緊雨，可能晏啲咧晏晝咧就會有太陽喎。咁就天氣咧好反反覆覆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好容易令到我哋人咧係有一個氣壓性頭痛啊。 嗯， 係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咧令到我哋呢個氣壓性頭痛咧唔會咁頻密咧？點樣去阻止咧？就係、是、都係嗰三樣啦，就係、是、定時食飯啦。 嗯， 咁然後咧我哋有足夠嘅水分啦，飲多啲水啦、 嗯。 因為當我哋身體如果缺水嘅時候咧，我哋大腦會暫時收縮。咁就好容易導致頭痛啦。 咁、啊、緊要會收縮嘅原來，咁我要飲多啲水啦。 係啊，飲多啲水，所以點解一日飲8杯水？ 係啦，唔夠啊，我驚佢收縮嘅。 咁又唔使太擔，你過分擔憂啦。咁同埋做多啲運動，係啊，令到我哋咧可以有陣時又做下啲瑜伽啊、 嗯， 按摩下個頭啊，放鬆下。咁其實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呢個氣壓性頭痛去減低嘅。 明白，明白。 是啊，咁我继续同大家讲下，等阵我哋今日嘅天气预测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嘅骤雨咧会比较频密，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噶。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系去到3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有阵时系特劲噶。 好，唔该晒 Vicky。咁天气方面咧就睇到咁上下先啦。而家出边咧就28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咧就8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系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时间咧都嚟到朝头早嘅7:22啊，梗系有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好啦，咁嚟到晨光大学嘅环节啦，今日朝头早电话旁边啊，继续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咁多位早晨， 早晨啊！上星期咧咁、我哋都一直咧就系讲紧呢一个港车北上嘅问题。咁啊，港车北上，我哋上次就讲到咧，就系话想讲一讲咧，就喺内地方面啊，有好多譬如左右睇啊、路标嘅，就系嗰啲交通嘅标记嘅问题咧，系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应该点样识别咧？因为见到港车北上嗱，就喺上个星期六嘅凌晨就开始实施啦。咁啊，获批嘅本地私家车咧就可以经过呢个港珠澳大桥咧，就往来呢个广东省啊。咁啊 ，Ringo 都好犀利啊！多份报章上面见到你都接受访问，咁啊有讲到咧嗱，第一日其实港车北上个情况系点？不如你又同我哋先讲一讲，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嗱、 嗯， 咁我谂咧，港车北上咧就系、是、个个都港人揸车非常之高兴嘅，咁而我自己咧、都系咧系真系七一嗰日咧，真系揸住就系、是、港车北上咧就上咗去，咁啊。就第二日呢7月2日呢晚先返嚟嘅。好啦，嗱咁呢同朋友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我諗港车北上嘅话呢，我諗最重要一样嘢呢就大家要留意呢，因为好多朋友係冇揸过国内。咁、国内咁我哋大家都知啦，油太车油上呢、這个左落啦、香港车就左上右落啦。咁、呢个呢就係要留意嘅。好啦。我想最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当然、我揸上去第一日呢、路路畅通，包括呢就是港珠澳桥都十分少车、所以呢大家呢就 不需要太大担心，不过自己就要留意一下呢啲速度啦，同埋嗰啲线道嘅位。咁我之前都有提过呢，揸啲线道位呢，不论你有几多条线都好啦，你尽量呢就唔好行快线。咁呢另外亦都唔尽量唔好行慢线。呢、一个呢係一个 tips 嚟嘅。因为点解呀，你右手边呢其实就係慢线嚟㗎喎。我哋香港呢左手边呢就先至路边。咁、但係喺国内呢右手边呢係你司机位嗰边呢就是路边嚟嘅，或者叫慢线。你乘客位嗰边咧就是快线。咁所以咧，我哋咧个 tips 咧就是、你一定咧就最好咧就行翻 中线，系啦， 系啦，中线比较安全。因为点解咧？因为你想转右啊、直去啊等等咧，都唔需要太大嘅骚扰啊，俾其他车辆。 系啊，呢、這个即系 tips。譬如好似我呢啲即系永远都系即系暂时啦，即系揸右太嘅朋友咧，你好容易就会忘记咗啊，左定右咧，左定右，我 keep 中间，keep 中间咧 最安全。 系啦，就冇死啊，应该系 两边都走到， 两边都走到，冇错，灵活变通我可以系。 是啦，另外呢就一个好重要的呢，你当你要入 呢一個我哋叫做因為港車北上咧，除咗大橋咧，一落咧就係落珠海嘅嘛，就珠海市，咁咧你一定咧就係話之前咧你就要做好自己嘅準備咧，你一定係要揾咗個地圖，因為點解咧？就算你揸車幾熟都好啦，當你一落到去珠海市一出咗關咧。其实东南西北你自己都唔知嘅，咁所以咧你就一定咧要入咗个地图。嗱，我系好 high recommend 咧，就系个高德地图。我喺香港自己都有用，但系原来上到去咧，我再用翻高德地图咧，其实哇嗰、那个准程度咧，夸啦啦，嗱，高德地图有咩好处咧？第一咧，嗱你自己嗰、那个车嘅位置佢知道啦，同埋最主要你去边度咧，你只要打个名咧，佢就会第一时间咧，第二咧即系话最短嘅距离咧，第三咧就话转咗转右咧，其实佢唔系就系俾箭嘴你噶，佢咧会俾埋好多提示你噶，譬如前面嚟嘅咧几多白马咧，你就要留意路面，留意离车，跟住咧譬如你转右嘅。佢就話俾你聽，你要轉右啦，超速亦都會話俾你聽啦。咁同埋咧，最好一樣嘢咧，佢個準程度好高。我諗咧，香港都好多有啲人用其他嘅 Google 啊，其他嘅呢個地圖。但國內因為地方好大，同埋咧，如果你行錯咗咧，其實就好麻煩嘅，一定得噶。但係咧，你一定係佢係地圖嗰個咧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第二點咧。你就除咗中線咧上到去，就算你幾熟路都好，或者你唔熟路都好，高德地圖都係你嘅好幫手嚟。 明白明白。咁啊，即係行過路口嘅時候咧，其實喺香港揸車我都遇到個情況就係、是，因為個地圖啊，個 GPS 咧追唔到我可能本身高係啦，嗰即係喺唔係話淨係高速公路，特別咧喺例如係我咁講，例如觀塘區咁樣啦，大廈比較密集嘅地方。我過咗個路口要轉左嘅，我過咗啦，佢先同我講話轉左。我經常遇到呢個問題啊，咁呢個就冇辦法。但我諗內地方面咧會好啲，因為大廈比較上少，個衛星嘅準程度應該會再高啲係嘛？ 絕對係，亦都唔會話會有啲咩大廈遮咗嚟，因為國內呢個高德地圖咧，佢用嗰個 GPS 啦，同埋用嘅衛星咧非常準。仲有一樣嘢咧，最主要咧佢能夠。有停車場的位置咧，加油的位置咧，同埋咧就係話紅綠燈停幾耐、啊？之前話曬俾你聽，哇！前面有紅燈，大概45秒。 哇！ 咁好嘅， 你剩低係2秒鐘，你準備行車轉綠燈。你諗下呢一啲係我哋揸車人。梦寐以求嘅、 其实系梦寐以求啊！ 好好啊，咁样 系啊！其实我坐低，我见到后边我带埋我仔仔上去嘅，佢喺后边嘈，我都知我有40秒闹佢啊！咁讲啫吓， 主要咧，因为我哋揸车国内真系地方唔熟，同埋个文化唔惯，咁所以咧，好似有一个好嘅帮手坐喺你隔篱咧，话俾你听点行点行点行，咁咧而且咧。佢嘅准程度系非常之高，所以我呢度咧系一定要赞嘅。 哦，咁啊好啦，嗱，今日咧就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星期咧可能又要揾阿 Ringo 咧同我哋讲翻啦，即系喺内地揸车上边啦，咁 Ringo 自己都揸咗上去啦，咁有好多嘢可以分享嘅。咁到底揸上去嘅时间，仲有啲乜嘢地方要留意住咧？咁都特别再提大家话，港车北上计划已经进行到咧三轮嘅电脑抽签啦，第四轮嘅抽签咧就会今个星期四嘅晚上咧就。截止登记噶啦吓，咁啊相关嘅抽签结果就喺翌日嗰度公布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中签者朋友啊喺今个月嘅22号之前咧就要递交申请噶，咁啊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话，美国谴责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8个身处海外的人士，认为此举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威胁到世界各地人士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批评香港警方的决定，认为是中国域外法律威权影响力的又一例证。他说英方不会容许中国对在英国和海外的个人进行恐吓和压制，强调英国会一直捍卫言论自由。澳洲外长黄英贤就说澳洲政府对香港当局的决定深感失望，又说澳洲一直对香港国安法的广泛适用表示担忧。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之前话，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通缉外逃反中乱港分子，强调海外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触犯香港国安法，实施有关犯罪行为，都必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泰国新一届国会昨日在曼谷召开第一次会议，泰王哇扎拉隆功主持会议并且宣布国会开幕，上下两院议员参加会议。根据议程，泰国下议院今日将会举行会议，选出下议院议长和副议长。根据泰国宪法，下议院议长将会出任国会主席，负责召集上下两院开会，共同投票选出新总理。南非南部东开普省发生严重车祸，造成15人死亡，一个人受伤。当局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架重型货车在东开普省米德尔堡市附近一条公路上撞到一只动物之后失控翻侧，压到一架小型巴士。小型巴士上15个人全部死亡，包括4男9女同埋2个女童。货车司机就受轻伤，当地警方已经对事件进行刑事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咁就系咧，新界嘅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咁啊管道里边嘅中快线有意外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现时咧就去九龙方向隧道入口嗰度咧就较为多车噶。南湾隧道九龙方向管道里边嘅中快线有意外，咁啊现时咧就青衣入口嗰度就比较多车。咁另外仲有宗意外事故啱啱收到嘅，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喺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开都系有意外，现时嗰度咧都系比较多车一啲。较早前咧，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呢宗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啊，交通大致就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啊，净系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嗰度就比较多车。咁啊，另外要提下大家咧，九龙区牛头角道部分路段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啊，牛头角道去德宝花园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嗰度咧系全线封闭嘅，反方向嘅快线都有封路措施。咁啊，本来经过嗰度嘅多条九巴路线咧要改道行驶，咁经过时间要睇清楚啦。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元朗公路交界去荃湾方向，近住府地至到福亨村嗰段系多车。咁啊，同埋提下大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好啦，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依家间唔时都见到有网络欺凌相关嘅新闻，其实究竟可以点样防范呢？ 有两个关键嘅，第一系要避免身份被识别，所以咧就要妥善保护个人资料啦。第二要避免冒犯其他人。 保护个人同敏感资料是真的很重要的。如果我没有在网上发布过电话号码、住址、个人电邮等等，人家就没那么易起到我底啦。 是啊，另外我们在社交平台上面要保持社交礼仪的，避免冒犯其他人，亦都不要做出引人注目的行为。记住，我们是需要为在社交平台发表的言论负责，和在现实世界一样的。 想想下，其实有时啲人是不觉意就参与了网络欺凌的，例如在收到具冒犯性、侮辱性或者无礼的信息、照片或者短片的时候，因为觉得好笑就随手分享出去，我们是不应该散播这些资料的。 啱，所以呢，大家都要习惯一下，停一停，想一想。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各位选手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各就各位， Get set， 预备，Go！ 各位初哥，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三十一》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空手道同射击。 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人人广播， 饮茶饮茶，大家饮茶。 国家一级评茶技师陈少薇， 自古以来我哋好远先揾到医生嘅。嗰阵时，每一个家家唔同嘅省份都会有佢唔同嘅茶叶同埋工艺而储存，令到希望自己可以调节身体嘅。 CIBS 节目讲茶讲茶，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暑假嚟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啊！暑假的时候，梗系一家五口去行山啦。点解系五口？因为夹埋只狗嘛。 我是嘉明啊，最开心梗系陪住大女准备做小学生啦。最后呢一个咁黄金的暑假，一起去拣下书包都好开心噶。 我是阿 O， 暑假最开心晒太阳，吸收正能量。 我是船仔，暑假梗系要化翻个靓妆，同朋友一起出街玩啦。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好嘛 ，Vicky。 好啊，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早上骤雨咧就会比较频密，亦都有几阵嘅雷暴。天气比较炎热，最高嘅气温系3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有阵时则劲。展望未来几日咧，都会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嘅骤雨。而今个星期后咧。哦，后期啊，后期就会天气酷热嘅。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2，系属于低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 O、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阿 O。 好，直播室齐晒人，7:39啊！小白同埋 Vicky 同埋阿 O 都喺直播室啦、 嗯。 今日咧同拍档们咧讲下呢一个先啦。咁啊，故宫文化博物馆咁啊，故宫馆咧有多51个文物咧就登场啦。咁啊，原来咧琴日啊吓，即系7月3日咧就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开幕1周年啊。 嗯 yeah. 入过去未先？ 人 真系要找紧时间， 真系问咗几次， 系啊， 我都觉得好失礼。 真嘅，真嘅，真嘅。咁啊，估计大家都贵人事忙。第二咧就系嗰个book飞嗰个机制咧系比较漫长啲嘅。如果咧同啲香港嘅市民讲咧话今日book听日去到咧。其实多啲人会快啲去得到故宫嘅、 嗯， 我深信啦吓。咁唔紧要，咁啊暑假流流长，啲家长们咪带啲小朋友入去睇下呢啲故宫嘅新展品咯。因为咧又换咗一批啦，咁啊有51件嘅 珍貴嘅文物咧就輪換展出啊，為期三個月嘅，咁啊去到今年九月下旬咁樣，當中包括乜嘢咧？就係、是、咧。描繪光緒皇帝嘅大婚嘅場面， 嗯， 即係光緒結婚，你見過未啊？我都未見過。 佢係用電腦呈現定係咩？ 唔係，真係一個文物嚟嘅。咁佢一幅畫咁樣話俾你聽、哦、啊，光緒結婚咧就可能有啲叫做畫像啊，跟住就整咗呢一個叫做切冊寶圖啊。 我突然之間忽發奇想，呢個切冊寶圖咧，如果佢可以好似當年嘅清明上河圖一樣，佢有個大壁畫嘅，咁有入邊好多人咧。跟住畫中人啦，係栩栩如生去喐緊嘅，又或者甚至乎而家啲科技又唔同咗啦，用 AR VR 咁，譬如有個眼鏡我戴住咗，咁我就可以就置身於今次佢呢一個嘅宴會入面嘅。哇、 嗯 哦，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更加不得了啦。 係啊，實會有機會發生嘅。 係啊，我期待期待、啊， 因為當中。都要欣賞翻佢歷史嘅價值。 呢個要嗱，即係真品嘅真嗰件咧就喺度嘅，但隔離咧就俾用一個新嘅科技去到展現出嚟。 應該都有機會往後啦。 佢哋一定會諗，我都諗到佢哋點會諗唔到啊？咁聰明， 同埋即係 AI 喺內地嘅應用其實都好多唔同嘅層面啦， 好普遍添嘛。同埋 好啦，咁啊再講多一個展品俾大家聽啊！呢、這個重量級嘅展品就叫皇后之寶啊。 嗯 啊，咁女士們， 金色玉璽 係啦，冇錯啦，小白講得啱啦。重約40磅嘅一個寶璽啦，喺1922年啦，呢、這個啊，哇，溥儀大婚嘅時候咧，就俾佢我哋用嘅，咁、啊，代表咧皇后尊貴嘅身份同埋地位啊，咁、啊，1922年咧相對近啲啊，對於我哋嚟， 起碼 up 到19先， 係啦，因為我哋都係19開頭嘅產品啦，即係譬如當 咦，我哋同一個世紀嘅喎， 係啊，同世紀噶呢、這個 同一個世紀喎， 靚唔靚？ 你係噶嘛係嘛 ，Vicky。 你係19 你90後噶嘛都係 哦，咁係啊係啊， 90噶我 係啦。咁你覺得呢、這個寶璽靚唔靚？女士們去睇 我覺得呢、這、一個白菜色嘅筆筒靚啲咯。 哦， 係啊，我覺得佢個白菜色嘅筆筒咧好得意喎，好似我哋玩嗰啲泥膠啊。 哦，佢係咁呢個梗係犀利啦。 咁當然佢犀利啲， 有機會我都想試下。找個假的給我放在放些筆上去都開心 不是因為他做得很仔細、啊、看到一些相片 是 是、啊、所以這個很有趣很有趣、啊、即現在呢有很多不同的物品是用一些食物、啊、這樣來做的、啊、原來以前都已經 有 了 是 的、啊 是啊、 這個又是1922還是有沒有寫幾時、啊、這個 這個是、暫時我未睇到寫幾時， 係咁啊，可以幫大家揾翻出嚟啦、嗯。因為呢個咧都係呢個筆筒咧係國家嘅一級文物嚟嘅、嗯，由清初啊，即係清朝初期嘅著名竹雕刻家咧，咁啊叫做風石爵咧，咁啊按照竹根本身嘅形態雕刻出嚟嘅四重菜葉咁樣啦， 犀利！ 一定要加呢四個字， 係 栩栩如 栩栩如生， 栩栩。 乍眼睇嘅以為係棵菜變咗金色添， 係啊，有個金色咁樣。 喂，不過咧，我哋頭先講咧話入場咧都係比較難 book 啲飛啦，但係有趣嘅地方喺度喎。咁、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今個月起咧就會取消啊、 嗯， 星期三免費入場嘅安排。 嗯 咁啊，点解咧？咁唔系平又好，或者免费多啲人入去咩？咁、 嗯、 咧，真系每个礼拜三咧，啲预约都满晒噶个额，但系出席人数只系得35%。 岂有此理！ 哦、啊，俾你 book 到， 你都 又唔去，因为唔使钱， 咁你压住咗啲位咯。即系呢个馆长啊，都有讲话，为免咧造成门票嘅浪费咧、嗯，所以就取消有关嘅安排。喂，其实呢个都几。幾 set 嘅喎， 係啊， 即係我你明明嗰個 set 係咩？好啦，禮拜三俾你免費啦，我就好想 book 到嘅、 啊。 原來咧 book 到啲人咧就出席率咧極低， 咁低30%、啊。 但其實呢、這個，所以我明點解佢要取消個免費咯？ 嗯， 即係原來唔免費咧。你哋啲人咧 就一定會去啦 ，book 咗就 因為你俾咗錢啊嘛，係咪先？ 好啦，你唔使俾錢啊。然后咧，俾你 book 到啦，你又唔去、 啊， 系、 嗯、啊， 咁唔好， 因为佢都系咁样讲，管长都系咁样讲啦，取消星期三免费入场咧，好直白啊，呢一句 系 惩罚 守規矩嘅人啊，咁樣 係啊， 即 係 絕 好到位啊，講得好 係啊，咁樣管方咧就即係制定相關嘅措施啦，希望解決呢個出席率低嘅情況。其實買飛嘅朋友咧就唔會唔出席嘅，咁啊有啲特別展覽嘅故宮門票其實都去到120蚊一張嘅、你話普通入去睇故宮都要50蚊咯。 係，但係120蚊咧，如果喺同外國嘅、 都係相對 都相對平 㗎，係 啊，我覺得真係較相宜 嘅。好啦，咁啊你話喂。可唔可以唔使錢入去睇故宮啊？都得嘅咁樣。咁點樣呢？就係、是、七月咧，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就招募一啲義工啊，招募200多位嘅義工咁樣。呢啲義工係做咩㗎？咁啊有機會咧了解呢個策展啦、研究啦、文物修復啦、博物館管理啦等等呢啲唔同嘅範疇嘅咁樣。其實咧，我覺得呢啲義工咧都值得大家去參與， 係 即係當你係中意呢啲文化保育嘅嘢。第二咧，其實呢一類嘅博物館咧，其實都去到世界上咧，差唔多最頂級嘅 level one 嗰一種嘅博物館嚟噶。你要知道一樣嘢，同埋咧展示嘅一啲文物咧，都係去到好多好高端嘅一啲文物級數啦。咁所以都覺得，如果你話哇 ，Jupiter 放咗榜啊之後咧，咁啊有冇機會都去參與下呢啲義工，特別係啲 DSE 嘅考生啊？不過佢哋可能唔夠年齡，因為咧要年滿18歲嘅香港身份證 有啲得，有啲得， 有啲得， 有 啲得， 係 DSE 有啲得 嘅，係 啊， 係 咪啊？定還是有啲 睇你大 B 定細 B 咧？ 定還是要 係啊？要睇大 B 多 repeat 多一年先得。 咁嗰啲肯定得。 其实总之个条件系咩呢？如果你想参与呢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义工计划咧，年满18岁咧系基本啦，咁香港身份证持有人亦都系基本啦，对中国艺术文化同埋博物馆有浓厚兴趣啦，咁啊识得流利嘅粤语啦，基本嘅普通话啦，同埋英语啦，咁啊仲有咧每个月咧可以提供咧至少3节嘅服务时间咁样。喂，呢、這個都緊要喎！有啲朋友仔咧，可能話：，唉，好想做義工啊！再咗之後咧，一次都出席唔到， 係啊， 成日坊間搞啲 就好似星期三嗰個咁樣啦，個 case 係啦係啦， 即係你申請到又唔去， 係啊，即係有趣味啊！我覺得呢件事唔係有趣味，耐人尋味啊！ 係 你咁辛苦，朝頭早撳咗免費啦。哦，你又唔去喎、 啊？ 你唔去啊？轉贈有心人啊，冇得轉贈咁又嚇呢個 system， 所以都麻煩啲。好啦，講多少少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義工計劃咧，咁啊優先嘅條件咧就係曾經啊修讀呢個藝術啦、設計啦、建築啦、中國歷史啦、中國文學啦等等啦咁樣。就有機會咧去參加呢個義工團隊啊！網上可以報名嘅，上翻咧故宮嘅網站咧，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我都有少少想做啊！有冇同你講？我參加咗巴黎奧運嘅義工啊！我而家進入咗第一輪 抽籤嘅， 係啊，進入咗第一輪啊！ 啊好啊， 9月1日可能有結果啊！ 係啊， 係啊。咁啊， 如果你去到呢個巴黎奧運，可唔可以多啲同我哋打電話翻嚟做直播啊？ 梗係得啦！如果去到有乜所謂啊？ 今朝食咗咩啊？ 其實 見到邊個啊？ 其實好有啲難嘅，應該我估計 接觸 唔係咁容易， 梗係難啦、啊！一位難求啊！喺奧運嗰度做義工， 係 極度難， 係咪啊？咁啊，睇下 要同全世界嘅人爭、 啊，睇下件事有冇得叫做發展啦、啊！除咗講呢一個叫做故宮之外咧，其實想多講少少嘅咁啊，大家成日都講中國嘅文物咧，未有嗰啲咩猴頭手啊，或者狗頭手，即係講緊咩咧？ 喺 City 嗰個 係啦，喂呢、這個都想講喎，喂呢、這個免費睇喎， 呢、這個免費，但係咧要講埋呢個就係要 booking 嘅，即係要預約嘅， 冇錯冇錯， 預約3日啊， 但係咧有得睇牛手啦、虎手啦、 豬手啦， 一聽到豬手，你一定覺得喂，係咪炆豬手？ 又唔係嗰個， 係唔係啦？係啊，即係其實咧，我記得咧，成龍大哥咧 有套戲啊嘛， 係啊，印象之中好似叫《十二生肖》定點樣啦，係啊，咁啊都係話嗰個文物被偷走咗，跟住成龍大哥就去好似 Indiana Jones 咁樣，就捍衞翻嗰個叫做我哋國家嘅文物啦咁樣，咁所以哇，依家幾好喎，咁啊去到呢、這個City 入面都已經有得睇，咁好似小白話齋，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啦，因為咧當中都係啲圓明園嘅四種生肖。 俏嘅呢个兽首铜像咧，咁就会展出啦。咁啊，睇下都系开心嘅。 系啊，佢入边都有个画咧，即系电脑特技嚟嘅。咁就画翻俾你听。咁啊，当年喺呢个圆明园入边，咁啊，十二个兽首咧，佢到底系点样按照住十二个时辰咧，就喷水嘅。哇，呢个犀利！你点谂到以前嘅年代？咁佢又冇发电机，又冇剩噶嘛？佢用以前嘅科技，佢都做到咧，就系十二按照住十二个时辰去到喷水。 系啊，咁啊咁多嘢睇，大家真系要把握时间。暑假嚟咧，啲活动真系比较多嘅，有机会再喺节目入边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 这朵百合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现在？ Oh, 要放开你，才随时能挂念你。 早晨7:55 ，Edgar 江海嘉 ，Miss You Goodbye。 晨光第一线 ，Vicky。 唔知道大家觉得咧，你哋喺女士嘅心目中系几多少分嘅咧？个席位高唔高啊？ 一般嘅啫。 点解啊？你做咩咁冇自信啊？ 我呢方面冇乜自信，对唔住啊。 点解咧？你识日文喎、 啊？大晒啊！ 好多人都识日文。 系啦，而家周街嚟搵我都识日文噶。 有唔同文、啊、你识？ 系啊，咁你不如话我识个福建话啦。 都好噶。 咁有乜嘢特别？冇特别啊嘛。 起码你去外地嘅时候，你沟通到咯。如果个女仔唔识嘅话，佢、 哦、 就会觉得好有 帮手问路咯，系啊， 帮手搵餐厅咯，知道洗手间喺边咯。 好叻，好叻， 好有。 我但系我觉得呢啲好多人唔识，我都会搵到。 因为而家科技太先进，系咪？ 咁你直头有写 toilet 咁样 washroom 咧，英文你都识啦。 咁你唔一定去一啲好发达嘅国家噶嘛？ 系啊。 是 不 是、 啊、 可能未必会写咯。 唔系，估 计即系睇个公仔系嘛。 嗱，总之我俾我分数都系啱合格嘅啫。 O、okay, K， 好，啱啱合格。咁阿 O 咧， 好高分噶我。 系啊，几多？ 88分啦、 啊，好高喎、啊， 又唔算好高分，又唔算好低分， 但系孖八喎，发发咯， 几好、啊，系咯、啊，好意头喎、 啊，系咯、啊， 发发声啊， 梗系啦， 做咩啊？做咩无端端问呢个、啊？ 点解咁样问呢？因为最近咧有个调查，就系、是、问一下香港嘅女生，究竟对于佢哋嚟讲，有乜嘢嘅男士嘅职业咧，系、嗯、在于佢哋嚟讲系即系 top five 嘅咧，最容易吸引嘅咧， 机师 系，仲有咧？估 我估嘅就真系 记得啦， 机师 有睇过咯，系 机师真系冇份冇 搞错啊！ 嗱，我估咧，如果你话机师咧，因为太唔稳定，即系经常你都揾佢唔到啊，可能一飞就飞十几个钟，翻到嚟 咁先浪漫啊嘛，永远俾你捉得住嗰啲唔系 fantasy 嚟噶， 系啊，有啲女仔 阿 O 你话系咪啦？永远俾你捉得住嘅，你又觉得个男人做咩喺度噶？你捉唔住先至有个感觉喺度， 女仔会觉得冇安全感啊！ 唔、 哦、 同女仔唔同嘅，我只能 可能系啦， 系啦，唔系个女仔都追求安全感嘅，有啲女仔追求金钱噶嘛， 系 啦，有啲追求浪漫， 唔系虽然追求金钱嘅，可能都系揾机师啊，笨说啲机师都揾几多钱、啊， 系咯， 嗱佢咧有 top five 咧有啲乜嘢咧？第五位咧就系律师，大家都知啦，律师可能都多人中意嘅，佢哋就会觉得女仔就觉得啊，佢嘅可以帮佢分析好多嘢， 嗌交定嗌。唔赢佢噶， 系咪啊？ 梗系啦， 可能佢会让个女仔咧、 哦，可能啦， 系啦， 正所谓法官大人， 唔系咯。 嗱，跟住 top four， 我反对， 系啦，我反 对。top four 咧，其实小白系属于噶， 系咩啊？ 就系、是、厨师啦， 哦， 系啊，厨师啊，因为带佢食好嘢，识煮好嘢俾佢食。 咁你识煮嘢食啫，未至于厨师啊。 咁我以前都做过厨师嘅， 做过， 以前真系做过厨师。 系啦，咁第三呢个咧，诶、哎，我又冇谂过噶，系。科技业嘅工程师 哦， 系啦，因为对于可能有啲朋友都会话啊，会唔会好好净系对住啲电脑、啊， 即 系 I T 程式员咁样， 系啦，嗰啲会唔会好闷噶？咁、 哎、样、這個、 原来有人中意噶， 即系女仔可能咧有个环境就系、是、啊呢、這个都唔识用嘅， 系 B B 啊，你帮我设计个新嘅 app 出嚟。等我个电话更加好用得唔得？得，冇问题。两个钟头之后帮你搞掂佢，几型啊！ 嗰啲一周年嗰啲咧，一定系有啲程式啊，有啲影片咁样 send 俾佢，送俾佢做礼物，系咪？咁 top two 咧就系医生。咁醫生咧就係覺得啊，多數咧睇啲電視劇、啊吸引到啊，多數都好有型嘅。 我反而係覺得，如果揾個醫生男朋友，永遠身體健康啊。 係，咁又唔係永遠 嘅， 病完快啲好咯，病完快啲好咯。 誒，咁到最後 top one 啦，我又冇諗過嘅喎，原來喺咁多女士心目中咧，呢一樣嘢都原來咁重要，就係、是、室內設計師喎、 啊。室內設計師 係、哦、啊， 喺我心目中有少爆冷喎、 啊。有爆冷啊，我覺得爆冷啊， 真定假？ 点解个原因系咩咧？觉得嗰个男仔应该系会有 taste 嘅， 啱、嗯、啊，啱 系啦。咁所以诶，佢解释完之后，我又觉得 OK 合理嘅，只不过我哋大家意想唔到啫，系啦。咁我觉得呢个都几有趣、啊。咁同埋原来咧，即系喺女士心目中 top five 就系咁啦。其实好多男仔咧都有啲要求嘅、 嗯。 首先第一个系最重要嘅，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太受異性歡迎，男士同唔同意？ 哦，咁我要檢點啲啦。 係。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啊，帮我哋睇睇个股市嘅情况。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睇下咧，七月开局好似几好咁啊！睇翻咧几份嘅财金报章咧，都有讲啊，人行咧就释出呢个维稳嘅信号啦，咁啊，人民币咧急弹，咁啊 A 股咧睇翻好啲咁啊！上海股市咧七月开红盘啊，升 1.3% 啊，咁啊，琴日港股咧亦都做得几好下咁啊！隔晚美股更加都系三大指数都升咁啊！电能车都系今日呢个环节咧重中之重想讲嘅。OK， 咁啊，先交俾。Kenny 预测下啦，七月开局系咪五穷六绝七翻身呢？咁啊 ，Kenny 你点睇噶？ 咁啊，就琴日当然系一个下半年嘅开局嚟讲，属于算系唔错啊。咁啊，升幅方面咧有超过2%啦。不过唯一都系成交就硬啲，都系唔够1000亿啦。咁但系都无论如何都好啦吓。咁就翻嚟之后嘅话咧，就多啲憧憬嘅，即系包括头先你提到啦，就人民币方面咧就转翻强啲啦。第二咧就系阿耶伦方面咧就即将会访问呢个我哋国家啦吓。咁啊，第三咧就系七月啦。咁啊，大家即系等咗好耐好耐嘅话咧，就系呢个国家会唔会有啲推动经济？嘅措施出現咧，咁大家都會等七月個政治個會議之後咧，大家憧憬都會有啲即係實質啲嘢出嚟啦，尤其是喺對內房行業啦，咁所以就即係下半年翻嚟嘅開始嘅時間咧，大家都充滿希望啊！咁啊，至於能唔能夠呢個七月翻身咧，根據過往嘅歷史，過往十年嘅數據睇咧，咁啊一半一半機會，一半咧就係七月份咧就係升嘅，咁一半咧就係七月份係跌嘅，咁即係咧即係等於買大細一樣嘅啫。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如果係升嘅話咧，其實都升得最勁嗰陣時間嘅話咧。都有千几点嘅，其实就 咁啊，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要留意翻啊。咁不过即系起码琴日咧都升翻390点啦，做翻好少少啦。咁但系好似 Kenny 咁样讲啊吓，咁成交都系唔足1000亿，睇下有冇机会七月仍系多少少嘅成交啦。咁因为入边都牵涉好多嘅，咁啊即系头先都讲，譬如话人民币嗰个汇价弹翻啲咧，咁呢个都好令到个投资气氛都好啲嘅，会唔会？关事啊 ，Kenny 呢一个都， 我觉得人民币当然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啦，因为其实之前港股或者系内地股市跌嘅话咧，其实都系连带翻咧嗰个系人民币因素啦，因为嗱。始終咧就係人民幣弱嘅時間嘅話，大家都會擔心咧就資金外逃嘅問題啦，又會擔心呢個係嗰個海外直接投資方面咧減慢嘅問題啦。咁因為咧人民幣咧係一個類似一個趨勢咁樣嘅。咁如果當嗰個係人民幣方面咧形成咗一個趨勢嘅話咧，大家就會覺得啊，就持續性咧就會有一個下跌嘅情況喺度。雖然咧其實累積嘅跌幅就唔係好多。咁同埋你相較咧，其他即係佢最主要係對美元跌啦。咁你相較其他嗰啲係依個係其他貨幣嘅時間嘅話咧，其實佢累積嘅跌幅又唔算話好多嘅。但係咧，即係人民幣方面咧，大家會擔心佢會一個 trend 咁樣形成咗，好似之前咧，以前我哋就覺得人民幣只升係不跌嘅啫咁樣。咁其實累積佢唔係真好多，不過咧就大家覺得個趨勢係咁。咁但係如果你當你形成咗趨勢嘅話咧，你就唔係變相就唔想揸好多人民幣嘅資產咯，因為你明知嗰個匯價方面咧係會下跌啊嘛，咁所以咪會減慢咗海外直接嘅資金流入咯。咁而內地個經濟發展嘅話咧，其實海外直接投資係一個佔嘅比例係唔細嘅。咁所以我諗亦都係咧，點解呢個亦都解釋咗咧？就係點解嗰個係依個係內地方面咧個經濟嘅推動嘅措施咧，唔能夠太過進取積極咧。其實佢哋都要係考量到咧依個匯價上面嘅問題嘅。 咁啊轉個角度咧，同 Kenny 講下電能車板塊啦。咁啊睇翻咧六月嘅中資電能車咧銷量都做好，多間嘅車企咧月度嘅銷售咧創新高啊嚇。咁啊包括咩咧？比亞迪啦、理想啦、領跑啦。等等啦，咁啊，隔晚咧即系睇翻美股咧，咁 Tesla 咧股价都升咗8%，因为上季嘅交付咧亦都啊，即系飙高咗80%，都几夸张啊吓，咁啊，当然。 然啦，如果你計幅度嚟計咧，理想咧就按年變幅啊，150%，真係好理想。咁同埋咧，呢個都要關心啊。極黑咧，我記得嗰陣時早兩三年同 Kenny 做節目都話啊，極黑呢個系列，我冇記錯係咪吉利汽車？ 係吉利，極黑就吉利。 係啦係啦，咁啊都有146%嘅升幅喎。咁六月嘅交付量都有10,000架以上啦。OK， 咁啊成個電能車板塊咧都交俾 Kenny 去分析之餘咧，仲想問下你，Kenny 有冇翻去大灣區有陣時飲飲食食咧？都譬如翻到去深圳啊、廣州啲大型嗰啲商場咧，其實佢下邊地下嗰層咧，基本上全部都係汽車嗰啲 showroom 嚟嘅。而咩汽車咧？全部都係電能車 showroom， 其實都幾誇張。好啦，Kenny 交俾你去叫做微觀同埋深入同我哋分析下呢個板塊先，唔該曬。 好嗱，首選咧就我當然繼續都係比亞迪噶啦，咁啊比亞迪嘅點解揀佢咁，我哋都講好多次啦。咁如果頭先你提到理想嘅話，就特別今次可以提一提理想啦。咁理想走勢咧個股價其實係非常之理想啊，即係相較於呢個係比亞迪方面咧都不相伯仲嘅。咁最主要其實你睇到佢哋嗰個係新車交付嘅情況咧，又真係唔差。好似六月份方面咧，佢哋新車交付係講3.26万辆啦，咁就係即係月度嘅交付量咧係首次突破到呢個30,000輛嘅，咁而且同比係增長1.5倍嘅，咁而第二季方面咧，更加累積係即係交付咗8.65万輛啦，增長咗2倍嘅。咁我哋以前喺節目都即係解釋好多次啦。咁其實啲汽車生產力嘅話咧，基本上如果冇10,000輛以上一個月交付嘅話咧，就蝕硬噶啦，因為嗰個規模效益唔夠大嘛。咁你睇到理想而家咧係即係嗰個所謂 critical point 嘅3倍啦。咁同埋嚟緊第三季方面咧，亦都有。分車啦，咁譬如你想8、你想9啲目標嘅話咧，全部都係每個月過萬交付噶啦。咁呢個亦都係解釋咗點解理想嘅股價咧係相對其他汽車新勢力咧係為佳嘅。咁另外其實近排就嗰個係小鵬都係好啲嘅，因為點解咧？最初雖然佢哋嗰月負數字麻麻地，但係大家都會憧憬佢嚟緊嗰個係 G6 嘅銷售方面咧係理想，因為最主要其實就係佢嘅 G6 方面咧預售嗰時都有30,000+ 单啦， 開售緊有都超過10,000嘅。我而家上網睇翻係咪啊？呢一種係G6 嗰個係咪？ 係啦，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大家對於新能源車嚟講嘅話咧，其實就樂觀翻啲嘅，因為最主要就係大家都會憧憬下半年方面咧，國家推動經濟嘅政策措施嘅話咧，都係好多同車有關。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就其實國家嘅政策咧都幾配合鼓勵啲新能源車嘅，咁所以變咗就令佢哋銷售相對嚟講咧係理想嘅。 咁啊，產股民咧又可以啊，即係自己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好，唔該曬，我哋聽日再傾咯。多謝 Kenny， 拜拜。 是如此激烈，记住酝酿是如此温柔，每段爱恋几多层次，念过几片诗能麻痴，从来不轻易，却被意料要回头如此艰难，揽着你是我的忧，谁知我抑郁跟爱上左用一生，破坏在一生，还待哪？ 受以梦与舌头，原来可分辨。茶与血脉与灵魂如此相连，抱着每段记忆怕重刺。为爱而死，为爱而信，爱的思念完全和分，圆满和风，愿我和你见多一面。 Jeremy 李俊杰 ，Your First，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讲下呢个飘来榴莲飘香。 诶、 飘嚟我鼻， 啱听啱食， 系啊！喂，难得咧，我哋三个主持人咧。都臭味相投 啊！系啊， 我根据呢个非正式嘅统计、就系、通常你问啲、朋友仔啦，食唔食榴莲咧？五个入边咧，起码有两个唔食嘅。 而家会唔会多咗人接受榴莲？因为佢多咗副产品啊，会唔会咧？嗬， 应该都唔会啊，唔食就唔食噶啦。系啊，我觉得人生系啊。類似係咁，不過咧，近排都有啲頂級嘅叫做酒店咧，就有呢個榴蓮嘅自助餐咁樣啊。咁啊，馬來西亞榴蓮節咁樣比喻為啊，哇，都幾誇張喎、啊，個價錢啊嚇，個價錢幾誇張，你估下幾多錢？ 你話嗰個 榴蓮自助餐 消費咁 樣，一個成人收嘅， 我諗四百幾五百蚊啦，係呢啲啊， 唔 得啊， 900蚊啊， 哇， 兒童三至到十一歲。558蚊， 系 哇！你一家大细去食，你会食成3000几蚊，即系两个大人，即 系 900、900、1800蚊啦。 系咯， 咁如果你拉两个细路仔，即系3000几蚊食个榴莲自助餐。咁当然佢唔系斋食榴莲嘅，咁啊， 佢榴莲意粉啊，榴莲汤一定有啦。 唔系，佢都有嗰啲，即系平时嗰啲。冰鎮海鮮啊，日式刺身嗰啲都仲有俾你食嘅，但係主打係榴蓮咯。咁就係一人一客呢個馬來西亞嘅叫做榴蓮果盤拼盤咯，好誇張， 好誇張。 但係咧，中意食榴蓮嘅人咧就會即刻見到已經口水流出嚟， 就會覺得要試一試啦。 係啦，咁佢有其他嘅副產品嘅，包括有呢個榴蓮嘅巴丁魚啦、榴蓮熱食啦咁樣。等等嘅咁樣， 熱食榴蓮你得唔得啊？榴蓮熱食， 其實好老實，如果你有啲，因為佢主打係咩？任食呢個貓山王同埋 D24嘅呢、這個，即因為佢有好多唔同數字啊嘛，你都知道食榴蓮嗰啲啦，即又話 分到勁細啊， 一 個榴蓮 黑刺啊，黑刺我成日都覺得係黑頭再加粉刺加埋一齊，即我第一次睇乜嘢黑 咩 黑刺，即係打黑刺定還是點樣咧？即我一睇到黑刺。 品就系啊，就会谂啊， 究竟黑头啊定 品 刺啊？但原来一种几好食嘅一个榴莲嘅品种，好似马来西亚，哇，好贵噶， 幾粒咧都同你即係譬如喺果欄啦，即係幾粒呢啲黑刺咧都賣緊成兩百幾蚊㗎，即係如果靚嘅話， 你買多少少成千蚊落樓㗎啦， 搞唔掂搞唔掂， 係 啊，好富有嘅人先可以食榴蓮，我自己 識得品，識品賞嘅人就會好豪啦， 係啊係啊，但係咧榴蓮咧，我問下小華同阿 Vicky， 你中意食咩國家？嗱，有泰國啦、馬來西亞啦等地啦，依家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出榴蓮嘅。 嗯，我以前細個咧，即係逢親翻印尼同屋企人，即係翻印尼同啲親戚玩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賣榴蓮係點賣嘅咧？我細個唔知㗎係咪啊？我細個嘅時候咧，佢哋就擺喺普通譬如耶加達，放喺條街嗰度嘅，咁佢堆咗榴蓮山出嚟嘅。榴蓮山意思即係擺地下啦、地檔啦，跟住由矮至高，即係一個三角形咁樣堆咗上去一個沙丘咁樣嘅。咁你就喺嗰度咧就揀嗰啲榴蓮嘅。咁佢哋啲榴蓮咧。通常就冇泰國嗰啲咁大隻嘅，係啦，咁啊摸起上嚟細啲，咁所以 細唔緊要啊，最緊要係夠香同埋夠甜， 冇錯，呢個都係重點。咁我就由於覺得佢都唔夠香同埋唔夠甜咧，所以我就已經轉咗泰去呢一個嘅泰國榴蓮啦，係啦。咁你話馬來西亞榴蓮咧，我就覺得好似太矜貴，同埋個味可能我本身食開咗金枕頭，即係喺個品種啦， 金枕頭都 OK 㗎，係 啊，金地啊嘛。 不過咧有陣時 金 唔係甜嘅，個名 有個金金地㗎嘛，有一隻。 係，但係金枕頭咧就個名同佢個造型一樣嘅，佢脹卜卜嘅，係 啦， 係啦，咁嘅一個意思，成個枕頭咁樣嘅。不過有依一兩年咧，好似金枕頭失收咧，就冇咁甜咁樣。系讲榴莲唔够时间， 唔够时间， 有机会再讲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八个人士，他们包括是任建锋、袁公仪、郭凤仪、郭荣亨、许志峰、蒙少达、刘祖迪和罗冠聪，并且分别悬红100万，希望公众就有关人士或者案件提供消息。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话，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通缉外逃反中乱港分子，强调海外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触犯香港国安法，实施有关犯罪行为，都必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谴责香港警方的做法，认为将会开创危险先例，威胁到世界各地人士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就认为是中国域外法律威权影响力的又一例证，强调英方不会容忍中国对在英国和海外的个人进行恐吓和压制。澳洲外长黄英贤就表示对香港当局的决定深感失望，又说澳洲一直对香港国安法的广泛适用表示担忧。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城镇杰宁采取2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与巴勒斯坦人爆发激烈冲突，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其中17人伤势严重。行动在入夜之后仍然未结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近几个月以来，杰宁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风港，以军的行动是要结束这种情况。以军表示行动打击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设施，又批评武装分子在联合国建筑物附近运作，以及在一座清真寺里面储存武器。乌克兰表示，乌军在东部和南部战线收复更多领土。总统泽连斯基说，是基辅对俄军反攻一星期以来取得的进展。国防部副部长玛利亚尔说，东部城市巴克穆特周边的战斗加剧，乌军方在过去一星期的激烈战斗中 奪回超過37平方公里的領土。他說俄軍隊正在某些戰線上建立三道防線，烏軍部隊已經推進到巴克穆特以南一個村莊，而北部的戰鬥仍然持續。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话，雅格纳雇佣军组织上个月发生的短暂兵变，并未影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南非南部东开普省发生严重车祸，造成15人死亡，一个人受伤。当局说，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架重型货车在东开普省米德尔堡市附近一条公路上撞到一只动物之后失控翻侧，压到一架小型巴士。小型巴士上15个人全部死亡，包括4男9女同埋两个女童，货车司机就受轻伤。当地警方已经对事件进行刑事调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44.54， 瑞士法郎 0.897， 加元 1.325， 人民币 7.242， 英镑对美元 1.27， 欧元对美元 1.091， 澳元对美元 0.6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487 点，跌2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1.19 美元，卖出 1921.7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五宗交通意外，咁先讲九龙区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咧近住北架山花园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北架山花园。咁后少少嗰段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咧又发生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啊。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呈祥道啦，咁因为咧呈祥道蝴蝶谷道啦，同埋龙翔道嘅观塘、龙翔道嘅观景台咧都有交通意外，咁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兴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就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兴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亚皆老街。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荃湾路出九龙啊，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金竹角。重复多次，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竹角。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啦，近住丽都花园对出。 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爆水管，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介乎安德道至到常宜道天桥，即是牛头角下村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观塘的快线都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可以考虑改行安善道或者是安德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记得吗？ 亮夜之星悄悄， 旋律歌词勾起段段回忆。 明知不可以再分开。 历年来香港电台为大型活动、特别节目或者广播剧制作多首经典主题曲，由7月4号起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一起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海盗 Take 5 Action， 攞晒啲金银珠宝出嚟。 上到船发现有官兵， 冲啊！ 然后你见到郑和 啊，咁要点演啊？导演， 哎，你要惊咯，因为郑和率领嘅海军好强劲啊嘛。 要知郑和大战海贼嘅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元朗朗平村惠州学校嘅同学创作嘅广播剧《郑和奇遇记》。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41啊！今日做咩好 ，Vicky？ 今日我哋就同身边嘅人或者屋企又好，朋友又好，一齐分享一下一件童年回忆。 哦，哇，好多喎、啊！ 系咪？我都觉得好多。 回忆都系开心嘅吓，首先将你嘅回忆盒入面咧嘅开心回忆攞出嚟先，之后唔好谂啲唔开心嘅回忆、 我咧介唔介我讲先啊？ 可以， 请讲。 咁我突然之间谂翻啲童年回忆咧，就系、是、我细个、我细个咧就曾经都住过喺美孚新村嘅。 系。 咁住美孚嘅时候咧，我住嘅时候嗱，两位唔知道有冇呢一个经历啦。咁佢咧而家就有个荔枝角公园啦，荔枝角公园大家都知道有个港铁啊出入口啊，咁各样嘢嘅，咁亦都有好靓嘅庭园啦。但系咧，我记得我以前细个住嘅时间咧系没有荔枝角公园嘅。 嗯， 你哋有冇见过冇荔枝角公园嘅美孚啊？ 冇， 系啦，冇荔枝角公园嘅美孚咧。咁以前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见过景象系点嘅咧，就系、是、海嚟噶啦。咁佢咧仲有啲栏杆，石嗰啲栏杆喺侧边嘅。石嗰啲栏杆其实而家都应该仲喺度嘅。而家嗰个石嘅栏杆就爱嚟分开咗美孚同埋荔枝角公园，即系变咗中间嗰个嘅栏杆。 马路咯，中间有条路。 马路侧边仲有个石栏杆嘅，因为系啊，咁嗰个石嘅栏杆咧中间有啲圆圈嘅窿窿咁样嘅，可能而家都仲喺度，因为我都。 好耐冇翻去啦，冇翻去啦。咁佢嗰个栏杆咧就用嚟分隔公园啦，同埋呢一个嘅美孚嘅位置嘅。咁以前咧嗰、那个栏杆系美孚嘅人咧就会叫佢哋嗰一带做海皮啦。咁喺海皮一带咧，咁、那、嗰个石栏杆咧就系望落去咧就已经系海嚟噶啦。 嗯， 系海嚟噶。咁望落去海嘅时候咧，我印象当中啦，如果大家而家行过条桥嘅时间啦，就应该会见到美孚新村几只大字喺度嘅。 系。 咁 exactly 就系嗰个美孚新村嗰几只大。字下低嗰、那个油站对出嗰个位置一带咧，即系而家系港铁站嘅位置，同埋佢有个咪有两支假嘅炮喺度嘅，嗰、 那 个假嘅炮嘅位对出嗰个位咧，以前咧就系买餸嘅位嚟嘅。所谓买餸嘅位系点样咧？嗱，佢行人路咧，佢就摆晒好多嘅小贩摊档。小販攤檔咁亦都有啲，我記得係鵪鶉蛋啊、菜啊呢啲喺度賣嘅。好啦，咁路上面有呢啲啦。咁喺個海皮，即係個欄杆望落下低，即係現在啊，而家就係港鐵站嘅位置咧。咁其實係海嚟噶嘛，望落去咧，其實就有啲魚販喺度賣魚嘅。咁、其實佢都我印象我細個啦，我印象當中都應該係幾深下嘅，即係我由行人路望落去嗰個海嘅位置，咁、大概有兩層樓咁高先至到嗰個海平面嘅。咁佢嗰陣時咧我記得我都有同媽媽咧去買餸，咁買餸嘅時候咧就成班即係其他嗰啲媽媽啦、主婦啦，就望到啊，睇下有咩魚，咁就大家望下嗰個飄下飄下嗰個咧魚船就，咦嗰度有紅衫魚，有黃花魚，咁啊嗌落去嘅，嗌落去就話我要兩條紅衫，跟住佢咧就話呢兩條得唔得？佢喺個船上面就直接幫你劏 嘅，即係就等於依家喺西貢 冇錯啦， 碼頭嗰啲船仔嗰啲， 係啦，咁就咁樣劏完之後咧，咁佢就會將嗰啲魚咧就放喺嗰支竹。个篮上边， 跟住勾上嚟俾你， 吊上嚟，系啦，攞个手就吊上俾我， 你就攞啲钱摆兜兜， 冇错啦，如此类推。咁我就系用呢个方法咧，去到买餸嘅。咁后期咧，咁啊，当呢一个荔枝角公园话要起嘅时候，我都唔记得，我谂应该系我小学噶啦，话佢起啦，咁就睇住佢填海啦，咁 填出嚟嘅， 系啦，填海填出嚟啦，咁亦都由睇住佢喺地盘变成一个咁靓嘅公园咁。咁所以呢、這個我每一次行過美孚咧，特別係行過海皮一帶咧，呢啲回憶咧就好容易喺我腦袋入邊湧曬出嚟啦。 Vicky， 你有咩童年回憶咁樣嚇？ 我嘅童年回憶就係同我啲妹喺碌架床度喺度玩一個即係攞啲被咧喺上面嘅碌架床遮落去下面，就一個小嘅角落咁樣，永遠都好似做到城堡啊！ 類似嘅玩法我都試過玩喎。 係啊，同埋攞紙皮咯，喺度砌屋仔咯，呢啲係我最細個最開心嘅。 咁你屋企咁多女仔，邊個係公主 嘅？我哋細個唔會扮公主嘅， 唔會扮， 係啊，反而係扮爸爸媽媽咯，煮飯仔啊，係啦，係 咁你三姊妹。有扮阿爸有扮阿媽，咁一定要揾個 扮， 一定要扮細路。 但係你講開賣魚，我細個咧係好中意跟媽咪去街市，咪濕嗲嗲嘅找翻啲錢。跟住咧，我細個係會特登喺屋企廁所攞啲錢咧濕咗懶係咧做嗰啲魚飯。 哦， 幾搞笑喎！咁你咪要吹翻乾？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幾開心幾得意 嘅。係呢啲都係屬於我哋嘅一個童年回憶啦。咁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有即係透過主持人嘅一啲回憶咧諗得起嘅。 優你未講喎？ 我快速。讲埋啦，系啊，其实我嗰个就系、是都系喺碌架床嗰度玩嘅，系啊，就扮马骝爬钢架，跌咗好多次。 哦，我有扮过忍者小灵精， 跌咗好多次，系啊，跌到依家都缩缩地，唔系讲笑啫。咁呢啲都系细个实系上下隔床啦，系咪先？咁啊，集体回忆咧，就希望大家嘅回忆盒入边咧，攞啲开心嘅回忆出嚟，同身边人分享，都系一件美事嚟嘅。 今日系2023年7月4日星期二，大家估下今日系乜嘢日子？系同食物有关嘅、哦。而呢一样食物咧，配上烧烤酱咧，就系最夹最好味噶啦。究竟呢一样系乜嘢嘢食？转头 Vicky 话你知。 温馨静静，一天有你就够。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 过去错误放不低也太自傲，透过试验来练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再努力也许都落吧，过去旧爱散于一家，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粉身，哪懂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有创伤一解，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坏，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粉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谁成就我的恋爱像课堂，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粉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已很向往，纵已没再光烈仍不枉，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心细看， 原来七月四号是烤排骨日啊，不知道大家又喜不喜欢吃排骨的呢？排骨呢有很多不同的煮法的、哦、好像是 BBQ 的时候会拿来烧烤啊，又或者放入焗炉焗这样，甚至呢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食法，蒸排骨、炖排骨、炒排骨。我自己都很喜欢吃蒸排骨的，因为很好送饭嘛。那为什么会有烤排骨日的呢？其实就是希望在夏天的时候可以一大班人同家人又好朋友又好一起来个宵夜食烧下排骨这样。今日呢就是平日，好难约到朋友一起去 BBQ 的啦。如果大家都想一起庆祝烤排骨日，可以约朋友一起去餐厅到一起点返份烤排骨，又或者去茶餐厅点不同款式的蒸排骨一起来到去分享，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啊，小明。 早晨啊，嘉明。 Hello，Hello 啊，李嘉仁医生又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系啦，嗱，我哋今日讲下咧胃癌嘅嘢。 哦。 嗱，我哋成日讲啊，以前啊大肠癌啊。50岁以下史上啊照啊，3年一次啊，或者系5年一次啊，呢啲系不同。但我哋今日讲咧，就系点样样可以预防到胃癌。 嗯， 嗱，胃癌咧系一个好危险嘅病。 系， 因为佢个病征咧最初系完全不明显嘅。 哦， 吓、啊，直到好后期咧先至发觉，咦有事咯，但系好多时都好迟。 個手術咧唔容易做啊，呢個啊，所以咧個死亡率咧都好高下嘅。 嗱， 譬如我哋香港嚟講咧，就發覺呢個咧所謂胃癌嘅死亡率咧係排第六嘅。 哦， 喺呢個 cancer 入邊嘅係排第六嘅，咁啊，所以話好似發現真係呢個展望就麻麻地啦。 嗯， 咁啊，我哋可以點做咧？第一時要點樣普查啦？點樣揾咗個胃癌出嚟先？ 係咯。 嗱，喺日本咧同南韓咧，佢哋做好多呢啲嘢嘅，因為嗰度咧係較為多呢啲咁嘅嘢。咁啊。在日本来讲呢，他们说是50岁以上呢已经是两年做一次。 哦。 为什么做法呢？就最多呢就所谓照镜啦， 照胃镜 啦。咁啊这个两年做一次，哇好犀利的，50岁以上。咁啊在南韩呢仲后生啲，40岁就做了。 哦。 咁会不会是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食物啊咁样呢？其实我哋话有咩危险嘅嘢，有啲嘢会令到你容易有胃癌咧。第一就系年纪越大啦，男性啦，呢个幽门螺旋菌啦，另外咧 EB 病毒都系其中一个危险嘅指标嚟噶。咁啊，尤其近亲有胃癌啦，又要小心啦。有啲咧，如果你係幽門螺旋菌醫完之後咧，又有醫完之後又有咧，咁又係一個可能性嘅。 啊， 食煙啊，食太鹹嘅嘢啊，紅肉太多啊，呢啲係好難嘅口味嘅嘢。咁即係會唔會係呢啲喺呢兩個國家嘅食得呢啲嘢多啲咧？ 精製品啊、醃製品啊嗰啲咯。 醃製品啊，呢係啊。嗱，我哋以前照胃咧。就飲啲所謂藥顯影藥水，然後就照，但係呢個咧就唔係咁有效，因為你只係睇到，咦嗰、那個胃嗰度好似有啲咁多嘢唔妥喎，但你都唔知係乜，咁、最後咧都係要照胃鏡啦。咁而家照胃鏡咧就係、是、方便好多，簡單好多。照胃鏡咧通常啊所喺靜脈打個鎮靜劑啊。咁喺有啲醫院呢就一定有個麻醉科醫生啦、但呢個都未必一定係需要嘅，但係好多時候呢我勸告都係有一個麻醉科醫生打口針啊咁樣，你瞓咗唔知呢咁就等你吞。咁照胃鏡呢，咁而家呢就已經好興㗎啦，唔係好辛苦㗎、因為有啲同事呢晏晝三點幾照完胃镜咧，五点钟已经自己坐车去做司仪啦。 咁搏命啊！ 系啦，删咗咪我讲俾你听系边个吓。咁所以话你啊，真系唔系咁低人惊嘅。所以吞，因为嗰条水喉吞落去咧，就越嚟越细噶啦。 系 咁照得好清楚啊。咁啊，佢又系因为越嚟越嗰啲科技啊。咁一系擺到落去個胃鏡咧，佢又會放大啊，睇得清楚啊，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好微細嘅喺黏膜度嘅 cancer 啊，都好容易睇到，就攞到嘅組織去做化驗嘅，咁一定要做化驗，睇下佢係邊種啦、尤其有啲所謂呢個 atrophic 啊，即係呢個已經開始。开始唔生长啊，即係嗰度係有问题啦，总言之。除咗照胃镜呢，有咩指标可以令到我哋关心啲嘅呢？第一呢就係所谓幽门螺旋菌啦。幽门螺旋菌呢可以吹气啊，可以验血啊嗰啲咁样。如果你係发觉好有问题嘅话呢，首先验一验呢啲呢，咁令到你知道啊，我应唔应该去做啦？咁就算系另外做一啲验血嘅嘢，不过呢啲较为复杂啲，呢啲等医生你有怀疑咧，就去睇你嘅医生啦。咁佢哋喺我哋第一时可以验一验血啊，做埋呢、這个内窥镜啊、照胃镜啊咁样 去找到有没有怀疑有没有很危险的迹象呢，就尽快去医。 嗯， 因为尽快去医呢就是你的成功率越高的。 是。 那么当然最新的有些验血的叫做微量 RNA, micro RNA 的东西。验到之后呢普查胃癌呢就几有成效的。不过这些最新的东西呢就是不是太多。在香港呢只是有一种这个咁嘅牌子喺度，但系普查验到嘅嘢，最后都离唔开你照胃镜嘅。咁所以话照胃镜唔使惊，我哋要预防呢啲好可怕嘅癌症咧，系要靠自己嘅信心。啊，自己唔好怕，唔好话好似做鸵鸟啊，有事会唔会有事啊？咁样尽快医咧。咁你成功活下来嘅机会咧就大好多啦。 系积极面对下，唔该晒李嘉仁医生。 唔该。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心死等你来救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全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凝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过滤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像恶果。 佢名字系红座星，有呢首作品啊，单曲循环症。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十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五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二十八点。咁啊，再睇翻啦，电动车生产商咧特斯拉啊，出货量啊出得几好，咁带动咧成个科技指数啊喺美股嗰边咧都升上去嘅。不过咧调翻转头咧，港股咧 ADR 咧就要跌啦。咁啊，俗称咧黑期嘅升入波啊，港股期指咧低水五十点啦。至于咧油价、金价咧，其实近排都变动不大嘅。咁啊，港股啦，琴日咧踏入七月第一个交易天咧，其实做得几好嘅。今日有冇机会咧承接琴日嘅气势咧？转个头，散户股民就可以密切留意住股票市场嘅变化同埋动态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今日咧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啊，咁啊电话旁边咧都已经揾嚟咧，就系已经飞咗嘅拜狂牛 Cheryl 喺度啦。早晨 ，Cheryl。 早晨，大家好啊。 系飞住都同我哋介绍路线啊，唔知道你今日咧同我哋讲嘅路线系边一个位置咧？ 咁今日会带大家去咧台中淘米镇嘅。 淘米镇啊，有啲咩玩啊嗰度？ 其实淘米镇咧系一个生态嘅小镇，咁大家可以联想到咧嗰度有啲乜嘢系最吸引嘅咧、嗯？台中人同我讲咧，淘米镇咧最多就系好山同好水啦。 诶，好山好水啊，真系嗰度咩都好、啊，人都精神啲、啊。 系啊，所以嗰度嘅生态资源其实系好丰富啊！你谂下，其实淘米镇系非常之细啦，但系佢拥有咧好多嘅自然生态，包括系 青蛙啦、蝴蝶啦，咁、所以其实系好值得睇嘅。嗰、那个地方系真系山明水秀嘅。 哦，喂，就咁听咧，嗱，如果你话佢、有蝴蝶啊，有青蛙啊，同我哋米布啊或者凤鸣差唔多啫，有啲咩又特别过我哋咧？ 咁我自己觉得点解呢个地方咧，我咁推介咧，系、因为佢有啲人文嘅情怀喺里面。咁、其实咧，当地淘米镇咧就系、一间好有现代感嘅紫教堂。 系。 咁成间教堂咧都系用58根嗰啲紙管去組成嘅， 這個特別，但佢防唔防水㗎？呢個 佢防水㗎，佢照樣係擺喺嗰度，其實抵受住日曬雨淋，但佢亦都係同時係好堅固，每一日喺嗰邊咯。 哦，喂， 咁其實個紙教堂有啲古仔㗎， 願聞其詳。 咁其實咧，當年咧。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咁、就有位建筑师咧，就喺阪神嗰边咧，就做咗一间紫教堂，咁、就成为咗大家咧嗰段时间，即系震后嗰段时间，就做一啲礼拜嘅聚会。 嗯， 咁之后啦，921大地震嘅时候，咁日本咧就将呢间紫教堂咧就送咗俾淘米社区，咁就延续佢对即系震后嘅人民一个抚慰心灵嘅使命咯。 哦，咁佢嗰陣時係即係日本起完之後啦，咁啊直接就成座啊，定係將佢拆件運去淘米鎮啊？嗰陣時 係啦，所有就將佢拆件，因為頭先講過佢就有58碌嗰啲紙管去撐住成個本體，咁佢就將個紙管再拆咗佢，再運咗嚟淘米鎮啦。 我初頭聽嘅時候咧，我以為好似我曾經去過佢哋有個咩紙箱嗰啲玩法嘅咧。就好多呢啲都係硬卡紙去到做唔同嘅，做咗個小王國出嚟嘅。咁我嗰陣時去咧都覺得哇，原來紙咧都玩到好多嘢。後尾咧我先至發現，原來而家啲紙咧硬度相當之高啊。咁有啲科學家仲研究就係話咧，原來啲紙硬度咧，當你即係將佢壓縮嘅時候咧，可以硬到好似鋼咁樣嘅，同埋佢又好輕。咁所以你話如果真係紙飛機啊，我諗可能將來紙飛機出現都唔出奇啊。咁佢又硬過鋼嘅話，仲可以飛上天又輕。 同埋佢好有意義嘅，因為本身我哋理解紙係好柔軟嘅，但係你諗下，可以當佢經處理之後變成好堅韌嘅嘢，而撐起咗成間教堂，就即係叫做抚慰紧一啲即系可能淘米镇嘅居民啊，咁、其实经历咗疫情之后，大家化坚强嘅时候，亦都可以撑住即系所有嘅不幸啊。而家咁化成一个叫做当地好好嘅旅游景点，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嗰度咧，其实除咗紫教堂佢嘅建筑特色咧好靓之外咧，咁同埋咧成个园区咧，紫教堂嘅园区有个好靓嘅荷花田，咁、我都值得大家去睇嘅，特别系因为而家夏天啱啱系荷花最靓。 咁唔怪之啦，你话嗰度又多蝴蝶又多青蛙啦，你荷花同青蛙系 friend 嚟噶嘛？ 系啊，所以其实佢个行程系可以好丰富，你可以晏昼睇完呢个紫教堂，跟住睇蝴蝶，咁夜晚系有个青蛙嘅导赏嘅， 睇嗰啲夜蛙。 系啦，就睇夜蛙，跟住就知工作人员咧系好犀利，佢哋单凭嗰只青蛙嘅叫声已经分辨到呢只青蛙系咩品种。咁然之后有好多古仔咯。 系个当地导游会唔会一齐扮青蛙叫噶？引啲青蛙出嚟呱呱呱咁。 佢又唔会，因为以夜晚佢哋嗰度咧拥有好丰富生态资源，其实基本上咧你夜一入夜咧就已经听到好多青蛙嘅叫声噶啦。咁佢哋当地嘅导游就教你点样去分辨。哦，呢一種青蛙咧，其實就係咩青蛙啊？咁樣 咁可以喺入邊學啦，可能佢攞埋啲圖片俾你，但係而家呢只青蛙就係咁嘅樣嘅，大家咧就去望下，睇下見唔見到啦，咁樣。 係啦，咁我哋就會夜間跟住個導遊，咁啊真係跟住好似大家一齊去睇青蛙咁樣。 咁啊，相當有趣啊！咁唔知道如果你話喺淘米鎮呢度附近，我想食嘢，有啲咩特別嘅食物啱我咧？ 哇！呢、這個就我覺得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咁其實因為頭先講淘米鎮係好山好水，咁、所以佢哋生產咗一隻筍咧，叫茭白筍。 茭白筍、 非常之好食嘅。系啦，就同我哋你话食开嗰啲露笋啊、竹笋，其实有少少唔同嘅。佢系偏甜噶， 系咪成系啦？我就想问你，系咪成支白色？我记得我好似喺街市有见过类似咁啊，成条白色嘅笋。嗰、那个人仲同我讲咧，呢只笋咧系好甜好嫩噶，咁样噶。 系啊，系成条白色嘅。咁佢哋当地咧就有个，就因为话茭白笋又白又直，就系话。 佢哋话系美人腿咯，即系好似一只美人只脚咁。 哦，光管脚嗰啲， 系啦， 都有趣啊。咁啊嗱，笋啊都可以食啦，因为我自己就冇乜点样嗰阵时街市我嫌佢贵啊，我冇买。咁、如果我去到呢个阵，可以当放题咁，系咁 zap 佢啦。 好好食啊！呢个系当地特产嚟嘅。 除咗呢个特产，仲有冇其他特产啊？佢哋 仲有香菇啦。咁但系我自己个茭白笋就会特色啲，因为当地其实好山好水，你去种啲茭白笋出嚟系零舍甜。基本上我哋喺当地系成日会食到茭白笋咯。 这个都特别啦吓。咁、如果我哋要去玩嘅时候，咁啊当然啦，飞机系咪都去到噶？ 就要飞去台中镇。跟住之後咧，就自己再轉車。咁今次我哋係只揸車過去嘅。 係，咁啊自駕遊過去嘅。咁如果你話駕駛方面咧，有冇啲咩特別嘅嘢要注意啊？喺嗰度 去玩方面，其實我自己會提醒大家咧，都係要帶定蚊怕水。 喂，點解咧？哦，因為你夜晚去揾嗰啲青蛙嘅時候咧，就好多蚊嘅。 係啦，因為始終係郊外嘅地方，大家可以聯想，其實同香港係非常之唔同。佢成個淘米鎮係完全冇高樓大廈，因為係一條山村嚟噶。咁你可以聯想喺個山村入面，咁好山好水嘅時候，咁每逢一黃昏之前咧，就開始好多蚊。咁我就提醒大家，就一定要帶蚊怕水過去啦。咁你先能夠好好 enjoy 到即係成個旅程咯。 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啊，喺呢個淘米鎮嗰度啦，又可以欣賞一下唔同地方嘅青蛙、唔同地方嘅蝴蝶、唔同地方嘅荷花，咁相當之有趣。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嗰個茭白筍，啱唔啱？ 系啦，茭白笋， 大家不妨试一试呢啲美食。今日倾住咁啦先，唔该晒 Cheryl， 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石墨烯呢？最近石墨烯嘅产品越嚟越多人用，究竟咩系石墨烯？其实佢系一种纯碳材料，由100%嘅碳构成。不过点解石墨烯咁多人用？原来是因为它的强度比钢铁大100倍，但是它的质量就只有钢铁的 1%， 而且它的导电性非常之高，适合高频电路，有机会可以取缔硅，提升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减少耗能。现在石墨烯更加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不同的电容器和电池的电极材料。最后一个和我们比较贴身的应用，就是可以用在油性的触摸屏和触控屏。市面上一般都是用 ITO 玻璃做触控屏，但是 ITO 的玻璃比较脆，不适合将它弯折。相反，石墨烯的油性特质就可以将它来回咬弯，非常之适合用来做触摸屏的。石墨烯真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神奇材料，随着科研的进一步发展，相信它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加多的惊喜。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啊？当然大家可以打个电话来1872388呢，神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如果你有啲开心嘅事啦，有啲祝福嘅说话呢，想透过大气电波呢同主持人去分享啊，或者呢想听嘅人听返收音机话，哇，原来你打咗上电台点只歌俾自己听啊，咁啊1872388呢，咁可以等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可以做一个即日嘅预约喎，咁啊电话已经准备好听㗎啦，咁啊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噃。 曾话过跟我分了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

點解話佢傳統呢？因為就係嗰個企業呢攞一嚿錢出嚟去做一個慈善或者一個幫助關懷社區嘅事呢、 嗯、 原來一個最新嘅方法就叫做創造共享價值。咁、嗯、即係咩意思呢？即係攞同樣數量嘅嗰嚿錢出嚟，既幫到嗰啲受助嘅人，亦、 啊、 都幫佢哋透過呢嚿錢去錢搵錢、 嗯、 去幫助更多嘅人。 嗯， 就係咁簡單嘅啫。 咁其實幾好喎、 啊。是啦，咁究竟點樣落地執行嘅呢？咁今集呢我哋訪問咗兩個單位，其中一個呢係一間社企嚟嘅，佢就係、是保育香港呢啲消失中嘅手藝。咁另外呢有一間公司呢就係、是、為病患或者康復者設計嗰啲多功能嘅衣物，佢哋兩個呢個組織呢都係從呢一個創造共享價值，我剛剛提嗰個呢錢搵錢落去，但又同時間幫助到一啲當中需要幫助嘅人士嘅，咁大家想知道究竟佢實際上點樣執行嘅呢？今晚7:35要記得留意呢個同行講溫度啊！ 我係呢個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有興趣想知道佢哋如何錢搵錢嘅人嚟噶。即系有冇啲咩？ 先仲要立品啊嘛， 系啊，咁我都希望我有机会立品啊嘛， 系啦，大家努力就可以噶， 大家努力，大家努力，7:30嘅时间大家留意住啦吓，另外8:00嘅时间、嗯、医生与你喎、啊、昌， 冇错啦，咁啊，逢礼拜二嘅医生与你都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啦，咁啊上个星期已经介绍咗啦，陈昌伟医生啊，咁啊今集系带嚟大家睇下呢个下集。咁啊，陳昌偉醫生咧就係、是、呢個香港兒童舒緩學會嘅創辦人，佢同時咧喺2022年啊，即係去年咧，仲得到呢個香港人道年獎添嘅。咁啊，佢多年嚟咧都係幫助嗰啲患咗重病嗰啲孩童同埋佢哋屋企人去舒緩傷痛。咁啊，另外咧，原來佢亦都係同一時間教育嗰啲醫護人員咧認識病痛同埋嗰啲家人嘅身心靈各方面需要。咁、即係其實點咧？佢話原來阿陳醫生話，好多醫療人員咧都覺得自己係從事呢個救急扶危嘅工作啦，呢、這個無庸置疑噶啦、 嗯。 但係咧，原來要佢哋，即係佢哋習慣係救人嘅啫嘛。但係當嗰啲病人，特別係小朋友咧，佢哋真係要面對死亡嘅時候，佢哋要同嗰啲病童同埋嗰啲家人談呢個生死安排嘅時候咧，嗰啲醫護人員自己嘅心都唔舒服。咁、究竟佢哋點樣去面對自己個心呢？又點樣去講得出口呢？咁陳醫生原來一路以嚟都有教育下呢啲醫護人員嘅。咁節目會同大家另外睇下呢，究竟係啲乜嘢信念讓陳醫生一直堅持佢呢個理念嘅呢？咁想認識多啲陳昌偉醫生嘅朋友，今晚8:00要睇醫生與你啊。 有陣時同病人傾偈呢都好難開口啊。即系你唔可以让人心照噶嘛，咁但系嗰个情绪点样摆埋一边啊？点样更加可以即系精准咁陈述呢啲事情咧？咁啊要睇睇留下今日夜晚8:00嘅时间咧，医生与你啦。好啦，10:30嘅时间咧，又望向后边，又望向前边，话唱。 冇错啊，个节目名叫做《回顾与前瞻》，咁啊讲嘅系科学领域上面嘅回顾同埋前瞻啊。咁啊每一集都用唔同嘅主题咧，睇下呢个科学同埋科技上嘅历史同埋一啲展望性嘅资料啦。咁今集呢会集中同大家睇下呢个绿色科技。咁绿色科技好重要啊。点解呢？因为我哋而家个地球先生病咗嘛。即係我哋个生态系统。 病咗好多年啦，我哋细个病到而家係。 嗰啲生物多样性嗰啲受到我哋破坏嗰个程度呢，高度呢，即係为我哋人类嘅存活呢已经带嚟咗一个危险嘅信号啊。咁为了避免地球走向悲惨未来，所以我们即今集真的要看看啦。咁、科学家呢就会从几个方面呢看下，就是、譬如包括呢粮食短缺啦、地球暖化、污染问题，看看科学家有啲乜嘢最新嘅应对方法。当中包括一啲呢好极端嘅手段啊，极端到点呢？即系粮食危机嘛，咁会唔会改食昆虫咧？真系得嘅。 呢个咧就好大嘅议题啦，吓、呢个即系人类咧，即系如果你从一个医学或者科学、生物、自然嘅角度嚟讲咧，咁梗系一个好嘅办法啦。但有幾多個人係可以接受到？雖然而家都好好噶啦，老實講啊，將嗰啲叫做蛋白質咧就變成肉咁嘅樣俾你睇到嘅。咁、但係你本身佢都有商品說明噶嘛，佢會寫到明噶嘛。你個腦入邊一路接嗰個扒嘅時候，一路仲會諗緊啲炸馬咁樣。 係咧，咁另外仲有啲另外一啲極端手法，即係冇咁核突啦。但係點咧？即係譬如包括嚟揸車啦。私家車啦，咁有陣時翻工自己一個人嘅啫嘛，咁你咪但係個效益就唔會發揮得最好啦、會唔會係立例規定嗰啲私家車唔可以只係裝一個人，即係司機本人嘅咧？ 即係每一次你出車嘅話都最少有兩個人，咁咪環保啲咯。 係、哦， 但係好有爭議性啦，當然。咁究竟係咪可行嘅咧？咁、甚至乎咧，即係我哋好多高科技嘅生產過程裏面生產咗好多污染物噶嘛。我哋其實會唔會改翻轉頭用翻啲低科技嘅生產方法咧？ 係、 即係呢啲極端手法究竟可唔可行嘅咧？咁今集節目會同大家一一探討一下嘅。 係啦，咁啊，繼續好似以前咁樣咯，人手織冷衫咯。唔好机器织咯， 系起码系有温度先啦。 系啦，有温度，有妈妈嘅味道。 冇错冇错， 正正正。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展开第二阶段全港灭鼠运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话，政府过去一年投放多咗资源灭鼠，亦都引入新方法，例如用老鼠胶板，而在復常之后，食肆开放时间正常甚至更加长，自然多了垃圾，市民亦都感觉多了老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看到一些相或者片段，在街市或者浴台上面有很多老鼠，他相信这些都是在旧街市，因为新街市已经有地方处理猪壳，又认为针对这个情况，政府要研究怎样处理。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说，洛克道附近的鼠患指数较高，相信和洛克道有街市亦都有很多食肆有关。他又说，食环署向区议会就捕获指数或者方法解说比较少，早前只是集中讨论街道管理、卫生或者阻街等的问题，希望食环署能够主动些向区议会交代最新的情况。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会面。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两个人进行了坦诚和有建设性的讨论，为推动美中两国保持沟通渠道开放和负责任感管理双边关系持续作出努力，和耶伦稍后的访华行程相符。耶伦在讨论中提出关切的议题，同时传达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合作，应对包括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等全球挑战的重要性。耶伦将会在今个月6号至9号访华，将会是继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不足一个月内第二位美国内阁级别官员访问中国，寻求改善两国关系。中国外交部说，中美就各层级对话和交往保持沟通。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城鎮傑寧採取2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並且與巴勒斯坦人爆發激烈衝突，造成至少8人死亡，超過80人受傷，其中17人傷勢嚴重，行動在入夜之後仍然未結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近几个月来杰宁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风港，以军的行动是要结束这种情况。以军说，行动打击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设施，又批评武装分子在联合国建筑物附近运作，以及在一座清真寺里面储存武器。法国非裔少年内尔被警方枪杀，触发连日骚乱之后，多地有民众在市政厅外集会，反对暴力活动，呼吁恢复秩序，以及显示对地方政府的支持。在巴黎南部市郊的拉伊莱罗斯市，有几百人参与集会，当中包括共和党主席乔蒂等右翼政党领袖、参议院议长拉舍尔、市长让布兰在集会上发言的时候批评骚乱活动损害了民主，强调不能够再持续下去。让布兰的寓所在周末骚乱中被示威者开车撞入和纵火，造成他的妻子和一个仔女受伤。 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65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6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2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商汤2.07元，跌0.01；腾讯控股337.8元，跌2毫；美团125.6元，跌8毫；盈富基金19.61元，跌3仙；阿里巴巴82.9元，跌6.5毫；汇丰控股62元，升5仙；友邦保险80.95元，跌5仙；小鹏汽车53.85元，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44.53，瑞士法郎0.896。加元1.326，人民币7.242，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3367点，跌386点。港金报1795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99美元，卖出192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九龙啊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兴街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只系繁忙少少嘅啫。公主道红隧方向近住常兴街嘅意外事故清咗场，而新界咧。南湾隧道嘅九龙方向，之前管道里面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呢宗意外事故都清埋场噶啦。咁啊，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早前有间封措施，而家取消咗噶啦。南湾隧道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意外事故清咗场，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嘅间封措施取消。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去港岛方向仲系多车，龙尾近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告示打道过海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多车，不过都冇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南道北过海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带就比较多车嘅。狮子山隧道、大佬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方向嘅交通都分别回复畅顺噶啦。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龙翔长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就仲系多车嘅。观塘嗰边咧，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去到码头段就比较繁忙。亚加老街去旺角方向，洗衣街至到九龙医院嗰段咧比较多车噶。新界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咧，近住和斜一带比较多车嘅。去九龙方向都系繁忙，不过就冇乜龙尾噶啦。荃湾路嗰边咧，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一带就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半夏是一种药材，生的半夏有毒。阿肥的妈妈生佢嗰阵死咗，所以佢阿爸好憎佢，就帮佢改个名叫做半夏。生半夏。 毒。 佢阿爸系咪人嚟噶？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继续回到嚟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唔、知道电话旁边系边一位嘅听众咧 ，Vicky？Hello， 谢女士。 你好啊， 谢女士 ，Hello。 你好啊，系啊，小白啦，同埋 Vicky 都喺度。 系啊，我知，我日日都听你哋个节目噶。 系嘛，我惊你唔知啊嘛，突然之间人事忙忘记咗我哋啊。 记得 真系开心。啱啱郑女士一打电话嚟，已经问我你系咪 Vicky 啊？ 哇，好嘢喎！ 系啊，我认得你把声嘛， 把声够甜啊！ 多谢， 甜到流啊！饮紧茶都，如果好饮西茶就好咋，饮中茶即系哇，唔掂啊呢杯。 哎呀，你真系要听一下我哋即系逢星期二 KOL 环节啊，茶都有甜味噶。 茶有噶，但系你把声咁甜啊，过甜。 过甜啊！ 甜得滞。哎，唔好讲我哋嗰啲啊。喂，阿郑女士，你有啲咩想同我哋？倾下噶， 我好中意听你个节目，阿小白，尤其系你啊，你讲得好好啊， 我，哎呀，真系你过奖啦，讲得好咧系我哋应该噶，讲得唔好我哋就俾人兜噶啦，系讲笑话呢个讲笑话，咁啊嗱，咁你有啲咩分享先？最紧要系你， 我今日因为我新抱生日，我祝佢生日快乐啫，系咯， 新抱啊，天下嘅新抱何其多，请问你新抱啊点称呼咧？ 叫黄敏芝啊，佢 哦，阿芝系啊，系啦，哎呀，知得噶啦，可能佢唔中意你改全名， 系咯， 你平时都系叫阿芝噶， 系啊，我都系嗌佢做阿芝咯， 系咁啊，阿芝即系生日啦，咁你有冇谂过点样同阿新抱阿芝庆祝啊？ 冇啊，咪都祝佢生日快乐，咪得闲先请佢食饭咯，佢而家翻工咪要 哦，咁你应该咧就直接喺度讲，哎呀，我最大嘅生日礼物。就是打咗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叫佢听翻 Archive 嘛。 系啊，嗰个阵间嗰个翻听咧，有冇得听到噶？ 有系啦，我哋有一年嘅，系啦，一年嘅翻听嘅。 系啦，要上翻我哋个电台网咯，网站嗰度有得听翻噶。 系啊，搵翻晨光睇下先。 我有翻听嘅，有时系咯。 系啦， 系啊，你就当生日礼物咁样送俾新抱仔。 系啦。 啊，因为佢咩嘛，翻工嘛，听唔到嘛，系咯， 系啦。 新抱仔翻工辛唔辛苦啊？ 都唔辛苦嘅，佢翻银行嗰啲。 哦，银行都辛苦啊，好多 paperwork 噶， 行行都辛苦。 系啊，都有啲好 long 礼嘅客噶，有阵时我排队我都见到，哇，一个客搞成半个钟，仲要好大声噶。 系啊，系。唔系同埋咩啦？祝我女同埋女婿佢哋个个都工作愉快啦，同埋个仔系咯。 系，系你有一个女一个仔系嘛？ 系啊，系啊。 嗯，咁啊，佢哋有冇成日同你一齐食饭噶？ 有。 系都有嘅，系啦，最紧要啊，多啲一齐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饭啊，最开心啊呢个， 系啊， 系啊， 系啊，咁我都祝佢哋工作愉快啦， 多谢你，多谢你，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我多谢你啊，小白， 好似呢首歌一样。咁幸福咁就好啦，多谢你电话， 多谢晒， 唔使唔该晒 Vicky， 好，听到啦，拜拜， 唔使客气， 拜拜。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 松，当生命只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的程度叫畏高者昏迷，凭什么不怕跌低，多侥幸跟你共同面对，时间流逝冻坏世道，佛高佛低，心惊与胆战去建立这亲口关系，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我，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些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 想说基本法， 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今个星期会有普通话版，用不同语言推广基本法，说好香港故事。 大家好，我是施彬彬，我拍下这座曾经是立法会会议厅的终审法院，是我们基本法精神得以传承下去的最好见证。 想说基本法普通话版，逢星期二、五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阿 Vicky， 你自己平时会唔会屋企都会食蒸水蛋呢一味嘅餸噶？ 好中意， 好中意啊！ 特别系我唔知谂唔到食乜嘅时候，然后又唔想食碳水化合物， 哦， 我就会 蒸水蛋。 啊蒸水蛋，我就咁就咁蒸水蛋食咯。 系番茄炒蛋，你又喜唔喜欢？ 喜欢。都系好喜欢，但系太多糖同埋番茄酱， 哦、 就少食啲。同埋嗰个 咧，番茄酱、啊、 我会啊，同埋会因为番茄炒蛋咧，你一定要送饭先好食。 嗯， 咁所以咧，我唔想食饭嘅时候咧，多数就蒸水蛋。 蒸水蛋 蛋咧，我系蛋，我系经常 厨房嗰个雪柜咧，系永远都有一排六十只。 哇，六十只 系咪一排六十只？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士多买噶。 六十只 系咪一排六十只？三十只啫，好似 我唔知道你嗰排有几大牌啊嘛，姐啊，六十只好多、啊。 我记错，可能一排三十只，系嗰啲纸皮嗰啲一正方形咁样嗰只嚟嘅， 应该系三十只。 系啊系啊，三十只吓真，我自己都吓一吓。 电食啊？ 唔系啊，其实清得好快噶，有阵时我自己有食啦，你蒸水蛋都几只啦。 但系保持新鲜啊嘛，啲蛋。 唔系，我有阵时候俾狗食咧。吓做咩啊？ 系咩？ 系啊。 咁我唔知喎。 系啊，我会撒蛋俾佢哋食咯，鸡肉撒蛋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清得好快。有阵时你番茄炒蛋有三四只啦，唔够噶，可能五六只嘅，因为食得太快。 咁你屋企可能真系六十只。 食得太快。 sorry， 我中意食蛋，唔系喎咩啊？唔关事啊。 唔系 我自己煮嘛。 我质疑你六十只啊嘛。 唔会，冇事冇事。 咁啊，其实蛋咧都仲有好多整法，例如蒸水蛋啦。番茄炒蛋啦、我自己有啲蛋嘅整法咧，我自己都喜欢嘅。例如，如果想食得开心啲嘅早餐咧，我会食嗰只叫做奄列。 哦，奄列。 系啦，奄列咁咧就一打一锯开佢嗰下咧，就好多蛋浆流出嚟嘅。咁、我有段时间咧就好专心，就每日喺度整奄列食。 入边会放啲咩啊？你 入边会放火腿啦。漢堡扒啦、三色豆可能我如果唔放只三色，我放粟米粒啦。有陣時如果再多少少變化嘅話，其實我都會放埋啲吞拿魚， 哦、 即罐頭嘅吞拿魚入去，咁盡量令到佢個味道會多啲飽滿啲。咁同埋有陣時咧，如果想再花巧啲嘅話咧，我亦都會喺發蛋嘅過程入面咧，就放埋嗰啲。叫做味淋啊、又或者是那些汤底啊，那些粉啊，那些汤底啊，即系开咗佢嘅时候，令到你个蛋咧个味会更加长。 哦、 一食啦，净系食蛋你都觉得哦好食哦，仲要入边咁多馅嘅话咧，真系正。跟住再加埋咧，食整完嗰个奄列咧，喺个面头咧就再用嗰啲有几款嘅，有啲譬如系 茄汁 啦。有啲就可能會用綠茶蜜糖啦，咁都係擠嘅。 冇聽過喎。 係啊，喺上面擠自己個名咁樣嘅。 哦，綠茶蜜糖。 係啊，係啊，係啊，日本有 嘅呢只。甜甜地咁樣，有啲綠茶味咁樣。 好香綠茶。 哦。 係啦，香港冇就冇辦法啦。 但係加埋蛋一齊食，好似有啲奇怪綠茶。 啊！你估唔到原來好 夾 㗎，好香口㗎喎。 哦。 即係當你食落口，我初頭都諗住好古怪喎，雞蛋加綠茶。 係啊，係啊。 但係我一食落去嘅時候，發覺哇！个绿茶味都相当之抢，同埋仲有蛋香喺入边，系一个几刺激到我哋味蕾嘅食物嚟。 你喺边度买噶？香港买得到？ 香港冇、 哦，你要喺日本买嘅。 系啊，我有阵时都会上，我唯一人上网会买嘅就系呢类型咁样嘅特别食材啦。 哦，贵唔贵咧？咁样？ 其实本身就唔贵嘅， 系，但系因为网购搭过飞机就贵， 所以有阵时搭船咧，同佢讲搭船， 可唔可以拣呢件产品搭船啊？ 搭船啦，唔该， 叫佢自己，唔该， 叫佢自己游过嚟啊，唔该，系啦。咁但系我今日咧讲嘅，除咗呢一个嘅奄列之外啦，仲有呢一啲就系譬如我哋食寿司蛋啊。你有冇食过寿司大蛋嘅？ 玉子寿司嗰啲 系 嘛？ 系啦，玉子寿司，玉子寿司咁啊，上面咪放咗块蛋嘅。咁嗰啲蛋咧，其实都系要煎嘅。咁、你煎嘅时候就会用翻佢嗰啲方形嗰啲 pan 咧，就慢慢铺粒卷啦，卷翻个蛋出嚟，卷翻个形噶嘛。咁咧呢几款咧都系我自己几喜欢嘅鸡蛋嚟嘅，美式炒蛋我都好中意嘅。基本上好啦，咁但系今日咧讲呢一个咧系菠菜蛋。 哦， 吓菠菜蛋， 蒸水蛋嚟嘅。 佢又介乎於蒸水蛋同埋我哋頭先所講嘅壽司蛋中間，因為佢都係切開佢嚟食嘅。咁但係個做法咧，我覺得有少少講究。好啦，咁做法相當之簡單。首先咧，各位聽眾咧就要先準備咧就係雞蛋啦，同埋菠菜嘅。咁菠菜其實我覺得喺街市嗰度買大概。一捆菠菜都已經得嘅，我諗$10左右，其實都已經得噶啦。咁我就自己中意揾啲嫩口啲嘅，咁你就自己揀啦嚇。好啦，跟住你個菠菜嗰個莖咧一切， 切咗一個根位咧，就切曬佢啦。咁啊，得翻上面嗰橛嘅。咁啊，根位就唔愛。咁你上面嗰橛你就拎去水嗰度咧，就沖沖佢，洗手啲泥啊，整乾淨佢。 嗯，都要洗好多次啊，菠菜好多泥。 係啊，菠菜比較上多啦。喺、你有經驗喎。 係啊，我真係煮飯 嘅。冇錯啦。咁但係菠菜都好食嘅，同埋好嫩啊。 好中意食㗎菠菜。 細路仔食菠菜好好㗎。因為第一佢又容易咬啦，第二個味道佢哋普遍嚟講都係喜歡嘅、好啦，咁切咗根部啦，菠菜拎咗去洗之後咧，準備定一大烹水。然后呢你呢就个水呢就你就可以放下啲盐先。放盐就可以可能清一清佢啦嗰个菠菜。咁就撒一撒佢。好啦撒一撒咗个菠菜之后轻轻撒一撒大概可能三分钟至四分钟咁就已经 OK 㗎啦。拎咗捞上嚟之后呢咁就等佢唔好太热嘅时候呢唔太热有咩方法你即刻攞盆冻水。 冰水 唔使冰水添、普通嘅水放落去，咁等佢过一过，然后咧就拿翻上嚟就揸干佢，真系揸干揸净啦！今次将菠菜入边嗰啲水咧揸晒佢出嚟，好啦，然后咧就整翻佢大概长啲，即系一捆咁样，就将佢切切就唔使话太碎嘅，即系切到佢可能一个手指一截手指。或者兩截手指咁嘅長度就唔使切得太過碎啦。好啦，然後咧你就準備定雞蛋啦，喺另外一個盤上面咧，大概準備定六至七隻雞蛋。咁所以如果你屋企嗰盤咧，就應該整到十兜左右啦。 係發咗佢嘅。 係啦，要發咗佢嘅。咁雞蛋啦，發咗佢啦。我自己都中意落少少胡椒粉去調味嘅、因為我個人偏向咧中嗰只味辣味多少。如果你唔中意，我中意原味多啲嘅。 落少少 鹽咯，啱啊，去調下味啊，落少少鹽啦咁樣。好啦，跟住你就喺呢一個嘅盤上面咧，再攞多個盤出嚟，加啲清水。穩陣啲嘅你就可以用嗰啲已經飲得嘅開水啦，即係煲過嘅凍滾水，咁啊放喺上邊啦，就落少少生粉喺上邊，然後就搞。好啦，咁上下嘅時候你就再落呢一個嘅蛋漿放埋上去，然後就再一齊咧，又再搞。咁你發覺咧個雞蛋咧會比較上容易。結身啲啦，開始結身啲，然後你自己可以將佢搞嘅時候咧，咁咪有啲泡嘅，撥走埋啲泡，撥走埋啲泡，等佢咧就比較上似係嗰啲蛋漿，即係落咗生粉嘅蛋漿。你頭先個菜咧已經喺第二個盤嗰度準備咗噶啦嘛，將呢個蛋漿慢慢倒落去，慢慢倒落去之後咧就慢慢輕輕咁樣搞，輕輕咁搞啊，因為如果又起泡，你又要再嚟多次噶啦，輕輕咁樣跑，咁樣搞啦。然後咧你就可以攞一個兜出嚟，四方形嘅玻璃兜。个玻璃兜咧，你就准备定一张保鲜纸一阵用啦。你就将呢个菠菜加埋呢个蛋浆咧，就慢慢倒落去。记住慢慢倒，唔系又起泡噶啦。 咦，咁我系咪可以 skip 一个步骤，就系将啲菠菜首先摆在玻璃兜熟先啊？跟住蛋浆之后先倒落去。 但你冇捞啊嘛。 哦。 系啊，如果唔系个菠菜就容易沉晒底啊。 哦 ，OK。 系啦，咁你就一次过倒落去咧，咁啊会个效果就会好少少嘅。好啦，然后咧，你最后嘅时候咧，你就攞个保鲜纸冚住佢。然后嘟啲窿出嚟，跟住咧就去到蒸佢啦，好似蒸水蛋咁样蒸佢。咁但系今次同蒸水蛋最大分别系咩呢？因为你蒸水蛋嗰啲蛋咧，好玻璃嘅感觉，好靓嘅。然后咧就滗出嚟嘅时候好滑口嘅， 呢个咧 都系滑口，但系佢挺身少少，因为我哋攞生粉、开头嘅步骤攞生粉，咁你就可以先加少少油嘅喺个玻璃兜嗰度就落保鲜纸，然后你蒸完出嚟之后，大概蒸呢、这个可能要蒸耐少15分钟，因为我想佢挺身少少，然后你就成个帽咧咪剩翻个扑落去，跟住咧就成个鸡蛋咧好似一砖豆腐大豆腐咁样嘅，你就将佢切开佢，好啦，你就可以将佢切到四正方方，因为你佢挺身嘅，你攞生粉之后，好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定嗰啲泰式嘅甜酸酱啦，咁你既然将佢切到方形咯，咁你就可以咧夹住佢，夹得起嘅蒸水蛋。夹得起嘅菠菜蒸水蛋，就加少少呢啲嘅泰式甜辣酱咧，就一齐食。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餸，同埋都几特别。你望起上嚟都靓噶，啲蛋入边咧有啲菜嘅花纹喺度嘅，绿绿地色。咁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呢个今晚加餸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咧，邀请大家同我一齐，其实邀请小白啦，同我一齐去参加立即抽奖。 我抽咩奖啊？ 我系由上个礼拜开始咧， 你日日抽啊？ 去啊，开心香港嘅一个抽奖活动嚟嘅，咁就系铁路公司嘅应用程式入边咧，就每一日。九点开始，九点之后 咧，过咗咯咁样。 系啊，但系你九至到，等我睇翻先。总之系一个限，每一日咧就有个时间限制嘅、啊，就系、是、你抽，然之后你抽咧就系、是、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奖品噶啦。今日我邀请咧小白帮我揿啦，帮我揿一下， 揿、中间嗰掣啊， 系啦，揿一下， 揿咗啦。 好啦， 跟住然后 咧，啲运系咪借咗俾你？ 系啊，跟住佢就叫我咧继续听日继续参加， 好彩啫，继续 keep 翻自己啲运气。 嗱，其实佢咧系由6月13日至到7月12日开始，朝头早啊9点至到6点可以抽嘅。咁佢嗰啲唔系先到先得嚟噶，所以你记得咧， 先得嘅。 系啦，你记得嘅时候咧就揿入去，揿一揿。咁其实佢入边咧有好多优惠噶，所以咧我就觉得大家咧都可以 download 呢一个应用程式，你只要登记咗之后咧，你就入每日入去抽啫嘛。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啦。 咦，咁啊，享乐时代最重要系咩咧？就系你睇下身边边个朋友行紧运嘅， 系 你咧就诶，你帮我揿一揿呢个掣啊，唔该你啊。 系，因为佢都有好多优惠噶，即系譬如可能咧有1000份，每日送出1000份，就系可能系免费搭车1次咁样，或者50份搭车2次咁样。 对我嚟讲啊，优惠都算啊， 系 借咗人啲运啊，呢下唔使还啊，过瘾啊嘛。 系啊，开心下啊嘛，开心香港嘅活动嚟噶。 我嘅开心就系可以借到运咯，有边个可以借到运啊？就 系 用呢啲咁嘅方法， 我就日日叫你帮我揿啦，咁样。 我唔会帮你揿噶啦，我仲有一次计，咁啱、 okay、 我今日行紧衰运啊，哎呀好彩啫。 我听日叫阿欧帮我揿， 好，听日再嚟啦吓。